各位早晨啊，今日是2023年10月18号星期三的早上。不知道大家现在起身的感觉是怎样呢？定是还是已经工作紧呢？今早我回来的时候呢，有少少毛毛雨、哦。所以今日呢的天气预测都是嘅，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大家记得出门口的时候攞返把遮，咁就最好啦。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6%，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我哋生活喺嘅社会之中咧，都系充满住竞争性嘅。由细到大啦，无论系兄弟姊妹、亲戚邻居、学校嘅成绩，到拍拖嘅次数、大学嘅排名啊、工作嘅薪金等等，好似每一日都喺度同紧人比较咁样。当咁样日日都喺度比较嘅时候，日复日，日复日，你会唔会觉得好攰？咁样嘅生活，你又开唔开心呢？随住咧，大家都习惯将我哋嘅生活会展示喺网络上面。可能会食到餐好饭 share 俾大家睇，又或者买到新衫，换咗新工，大多数嘅人咧都会选择系呈现自己最好嘅一面、开心嘅一面咧俾大众噶。而其实我哋每个人内心咧都有自尊感嘅，而天生咧就其实系会同人比较噶。好，就算要比较，我哋可唔可以避免同人比较，将个比较转移去自己度，同自己去比较？点样同自己比较啊？同过去嘅自己比较，又或者同理想中嘅自己比较？就算今日只系比琴日嘅自己进步咗少少，都好好噶，因为系递进式噶嘛。就好似个雪球咁样滚滚滚滚滚，日复日，一个月之后，一年之后，十年之后，我哋就可以更加接近理想中嘅自己啦。唔好再同人比较，要比较嘅就同自己比较，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已经行得好远啦。 过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27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仲未了，奋斗总不太晚。然后突然感秋，望望身边应该有已尽有，我的美酒、跑车、相机、金表也讲究。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用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至此那样紧要。劳力是无止境，活着多好，不需要靠物证，也不以高薪高职高级品博尊敬。 No， 就算博到白着那地位， 和小邦的选永，买了任性，一拼也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折纸那样紧要，记住那关于光阴的教训，回头走天已暗，你献出了十寸是和分，可有换到十寸金，还剩低几多心跳，人面跟水晶表面对照，连自己亦都分析不了，得到多于少，也许真的疯了，那个都应多么可笑，灵魂若变卖了，上脸也没心跳，银或金都不紧要，谁做机心一样了，计划了照做了得到了，时间却太少， No No No No， 还剩低几多心跳，还在数赶不及了，昂贵是这刻我觉悟了，在时机里看破一生，渺渺。 陈奕迅的作品陀飞轮，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嘅天气预测先，今日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雨势咧会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嘅气温会徘徊喺25度左右，会吹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就会吹强风噶，高地间中咧就会达到烈风嘅程度。而听日咧都会有骤雨，初时雨势都会比较频密，随后一两日咧仍然系有几阵嘅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嘅空气气温渐凉，25度，相对湿度76%噶。疫情嘅时候咧，相信有唔少嘅行业咧都系有影响噶。咁有人咧就因为咁样而选择咗去新嘅工作。有人呢就去转咗去做呢一个外卖平台嘅速递员啊。而当中呢有三名嘅外卖员速递员呢，佢哋因为咁样而结识咗喎。由开头嘅点头之友，再慢慢成为资深嘅车友。车呢係指单车。因为佢哋去送外卖嘅时候呢都係揸单车去送外卖㗎。咁佢哋识咗之后，又一齐变成资深嘅车友之后，点呢？原来佢哋一齐报名去参加今个星期旅发局举办嘅单车节。其中咧，一名嘅设计师咧，佢就话啊，以前嘅工作咧，经常都要赶死线，学识赶 deadline， 压力咧就好大噶啦。咁但系咧，喺揸单车、踩单车送外卖嘅时候，反而可以令到佢诶。舒缓咗压力，仲可以放下空添。唔单止可以赚取额外嘅收入，仲可以寓工作于娱乐。疫情下咧，相信咧有好多工作受到影响，有好多人咧都会有唔同嘅转变。但系有阵时呢啲嘅转变咧，可能会带嚟到一啲新嘅事物，好似佢哋咁样，一个转变就识到新嘅知音，一起去揸车。 踩单车字眼。所以有阵时转变都未必系坏事啊。欧子林的《立身》，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多四字成语都会用到动物的，今天这个四字成语和大家看的究竟有什么动物在里面呢？狐狸和老虎，估不估到是什么四字成语呢？就是狐假虎威。狐假虎威点解呀？就是指阿狐狸借助阿老虎的威风来去吓走其他的野兽，即是比喻会藉住有权者来到去欺压其他的人，去作威作福。咁其实个典故是出自于边度嘅呢？我哋可以睇到咧《战国策》里面咧嘅记载，其中有个故事系咁样噶。喺战国嘅时候咧，楚国就有一名大将，好多人咧都好惊佢嘅，个个都觉得佢好犀利咁样。咁啊，楚宣王咧就问佢啲臣众啦，佢就问：我听讲北方嘅国家都好似好惊我哋嘅大臣咁样。好怕我们的大将，是不是这样的呢？ 其他嘅群众咧就唔识得点答啦。但系其中一个咧就打咗个比喻，佢就同阿楚宣王讲：阿老虎咧就专门咧系会捕捉所有嘅动物嚟到去食噶。咁有一日捉到一只狐狸，咁只狐狸就同阿老虎讲：阿老虎，阿老虎，你敢食我咩？你知唔知道阿天帝啊已经命名咗我系百兽之王啊？如果你食咗我咧，就系逆天帝嘅命令啦。如果你唔相信嘅话，你行喺我后面睇下，其他动物见到我有啲乜嘢反应？咁啊，于是老虎咧就半信半疑咁样咧跟住阿狐狸后面啦。点知所有动物见到狐狸都吓到即刻走咗、啊。老虎以为他们真的很怕狐狸啦，其实老虎不知道所有的动物都是在害怕他。跟着狐假虎威就是这样出来啦。希望大家都不要成为那一只狐狸，不要因为这样来吓亲人家。说好了，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网上账户被骑劫的骗案有上升趋势，八月接获127宗个案，九月大幅升至1239宗，损失金额由470万飙升到2350万，当中 96% 个案涉及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 单日最高损失金额个案涉款100万元人民币。警方说，骗徒会以赞助方式令钓鱼网站可以在搜索引擎中置顶，当事人不小心扫描假冒 WhatsApp 网页版的钓鱼网站之后，骗徒就可以成功登入，并会在当事人通讯录中封存部分对话内容，导致当事人即使被盗用了身份行骗都不知道。警方指 WhatsApp 在香港普遍使用，提醒市民如果收到的对话内容涉及金钱，应该直接致电对方求证。警方又呼吁市民切勿随便扫描二维码，并启用双重认证功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昨晚设宴欢迎出席论坛的嘉宾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为世界经济成长增添动力，又指出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但坚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习近平今日亦会同出席论坛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加沙一座医院遭到袭击，造成数以百计的人死亡之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宣布为死难者哀悼三日，他又隨即決定取消原定稍後在約旦與美國總統拜登的會面。白宮亦宣布已經啟程前往以色列訪問的拜登取消約旦的訪問行程。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原本計劃與阿巴斯、拜登以及埃及總統塞西在安曼舉行四方領導人峰會，討論以巴局勢，但是因应最新的发展决定取消峰会。阿卜杜拉二世之前访问欧洲，寻求向以色列施压，允许让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在不设条件下获准进入加沙。他返回安曼之后会见军方指挥官时表示，约旦要保护边界，防止以色列驱逐巴勒斯坦人的任何企图。美国众议院举行议长选举，保守派议员共和党议长候选人乔丹和民主党的议长候选人杰弗里斯在首轮投票中未能取得过半数的选票。乔丹说，众议院在当地星期三上午11点会再进行第二轮投票。共和党以些微优势控制众议院，但是乔丹在首轮投票中只取得200票，低于赢得议长职位所需的217票，并有20名共和党议员投票给其他人，包括在本月初被罢免议长一职的麦卡锡或者其他议员。至于杰弗里斯就获得全数民主党议员支持，即是取得212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气温徘徊在25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骤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你有电工牌啊嘛？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联系香港95年。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冯伟棠。作为一个电台的狂热分子，由朝朝早精神好到音乐情人，以至幕后工作，香港电台几时都好像是我的热恋情侣咁样，历久常新。在这里，我祝这个95岁的情人再创辉煌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老婆啊，架车咧都10多年啦，不如换车咯。 边有钱啊？ 用我哋个联名户口少少钱咪得咯，其他我俾啊。 啲钱我借咗俾细佬啊。 吓？点解你冇同我讲嘅？ 听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夫妇之间嘅故事。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6:37啦，而家系25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白权浩、小白都喺度啦。咁啊，另外头先都有听到啊 ，Vicky 都喺度嘅。早晨， 早晨，早晨。 天气咧亦都即系嗱，而家就凉嘅。咁但系整体性嗰个嘅叫地球嘅气温咧，咁啊，大家都会知道就系、是、随住呢一个嘅环境都不断被破坏嘅关系啦。咁啊，所以嗰个地球暖化嘅问题咧。都是不断持续的。 是啊。 不知道 Vicky 会不会觉得地球暖化都会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有没有 影响啊？你知不知道呢，现在女士化妆一定要带化妆品出街。平时我以前呢是不会补妆的那些。但现在呢夏天的时候做事呢化完妆出去一阵子。我就已經融啦，係咁開始出汗啦、出油啦，咁我覺得呢個就比較麻煩啲咯，同埋有陣時衫啊，啲衫你太熱咧，你冇得脱到光脱脱啊嘛，都係嗰句係啊。 哦，咁啊， 我自己中意冬天多啲。 係，即係就係呢一個化妝同易用嘅問題。係 啊，有陣時出鏡你都要即係知整噶嘛，要唔可以太過瀨啡啊咁樣噶嘛。 係，咁對於我嚟講咧，其實即係。地球的暖化啦，咁由以前读书时期开始咧，咁啊喺自己嘅生活上面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调节嘅，例如好多嘅环保嘅叫做措施咧，自己都尽量会做，例如系垃圾胶袋啦，咁啲胶袋咧，咁啊亦都会好似玩俄罗斯方块咁，即系一有大嘅大件嘅就会挤下低，慢慢搭到佢咧，一个胶袋物尽其用，即系搭到佢咧系可以pack 得好实嘅，好紧嘅。然后就锁埋佢咁样，跟住先抌嘅，咁变咗就唔会浪费啲空间，因为海垃圾站咧都见到好多垃圾咧，其实佢哋抌嘅时候咧，即系入边啲樽啊或者啲兜啊，全部咧都系占咗好多嘅空间。其实你只要想去剪烂咗佢，即系你要打明啊，啲垃圾啤碎咗佢嘅话咧。 其實就可以擠到好多嘅一個垃圾袋， 同埋紙包飲品盒咯。我覺得大家成日都會忽視，飲完就咁抌咗個垃圾桶，有啲人會攞去環保啦、回收啦，係咪？咁、但係就算你唔攞去回收都好，我覺得可以掹開前後上下應該話上下嗰四隻角，撳扁佢之後先抌，咁、其實慳翻啲位。 係啦，慳翻啲位好緊要啊！即係除咗撳扁佢哋唔回收嘅話，其實剪爛佢都係好緊要嘅，即係我自己直頭會剪爛佢添嘅，咁、令到嗰個垃圾袋咧就物盡其用，咁希望咧就為環保出翻一分力啦。咁喺生活上邊咧，亦都盡量咧會選擇一啲就係譬如減碳排放嘅方式去到生活，或者選擇一啲用品咧都會啊，即係譬如牛肉其實都食少咗，牛肉食少咗咁希望可以即係盡一分力啦咁樣。好啦，咁除咗我哋會受到影響之外啦，咁其實連埋咧好多植物都係因為咧地球暖化咁有好大嘅改變嘅。咁所謂嘅改變即係話可能植物嘅生長嘅周期啦，佢哋入面嘅營養成分啊、甜度啊、酸度啊，甚至乎佢哋本身啊植物自身嘅叫結構咧，可能亦都會因為咧有所改變嘅。咁其中一個咧改變得幾犀利嘅咧就係、大家好多人中意得翻一兩杯啤酒。咁啊，唔知 Vicky 知唔知啦？啤酒咧，其實用啤酒花去到釀製嘅。咁啊，佢釀製出嚟嘅時間咧，而家發現因為地球暖化嘅關係，啤酒花佢哋自己嗰個嘅叫做營養成分同埋佢味道咧，亦都作出咗好大嘅改變。咁啊，而家有外國啊，咁佢哋研究團隊就發現，因為地球暖化嘅關係，令到啲啤酒嗰個叫做啤酒花嘅成分咧，亦都越嚟越少。換言之，即係佢果實入邊嘅一啲叫做Alpha 酸咧，其實越嚟越少嘅關係咧，所以咧，原來而家啤酒會越嚟越唔好飲啊！呢個咧就真係中意飲啤酒嘅朋友咧，都要響應埋環保一份子啦。如果唔係咧，你第日咧飲嗰啲啤酒咧，全部都係 好味啦， 即係唔係單純話苦、亦都除咗有嗰啲唔中意嘅苦味道之外啦，亦都有多咗一啲咧，就係我哋抗拒嘅味道喺入邊。咁呢個咧亦都係嚇頭痕啦嚇。咁呢個咧就喺歐洲方面做嘅研究啦，咁我哋就攞翻咧譬如1995年同2018年，即係嗰啲啤酒花佢哋嗰個產量同埋入邊嘅成分去到做比較，咁啊發現咗呢一個嘅問題嘅。咁啊而家佢哋有冇辦法解決咧？咁啊都係如果你話要後期加工嘅話咧，就唯有用其他味道去到改進下佢，即係例如，其實暫時如果你純粹諗住飲一兩杯，應該唔會分別好大嘅。即係譬如嗰啲黑色汽水咁樣啦，咪有好多款嘅，有紅色、有黑色、有白色咁樣噶嘛。好多人咧就會話：哦，飲得出入邊有咩分別？但係如果你真係就咁飲嘅，其實普通唔係成日飲嘅話，就覺得冇乜分別啦。好啦，咁呢一個嘅啤酒亦都係一樣嘅。咁啊，睇下佢會唔會嚟緊嘅時候喺後期加工方面咧，即係著墨多少少，要嗰啲煉酒師啊，去到慢慢調配嘅酒嘅時候，喺後期就落翻多啲唔同嘅配方，將個味道咧就再昇華翻咁樣先得啦。咁啊，中意飲啤酒嘅朋友，咁啊，唔係話叫你而家趁早啊，快啲飲啊嚇， 係 叫你繼續環保啊！如果唔係，第日啤酒都冇得飲啊！ 晨光百科。 好啦，6:43，望一望天气方面，多云有几阵嘅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咁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气温徘徊喺25度左右噶，咁啊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咁啊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所以咧都系突然之间啲怪风啊，今日都有机会啊。展望明日有骤雨，咁啊初时雨势较为频密，随后一两日咧就仍然有几阵雨噶。好啦。问阿 Vicky 先， 系 IQ 题， 系 突击嘅 IQ 题， 系 黑猫黑色， 系 白猫白色，熊猫咩色？ 黑白色。 哎呀，好彩啫，几惊你答我红色啊？冇错啦，熊猫咧就系黑白色嘅。咁黑白色咧，或者净系黑色，或者净系红，净系黑色，同埋净系白色嘅熊人咧，都系存在喺呢个世界上面。北极熊白色啦。咁你见美国棕熊嘅咧，黑熊啊，有啡色啊，有黑色啊咁样。但無釐拉更點解呢一個嘅熊貓會變咗做黑白色嘅咧？嗱，黑白色嘅毛的而且確咧係非常之可愛嘅，咁啊亦都喺即係動物界入邊啊極具人氣，因為兩種唔同嘅顏色啊，佢仲要襯得咁鬼抵死喎！熊貓眼都係由佢而嚟嘅。好啦，咁點解會係黑色同埋白色咧？有一種講法係咁嘅，咁呢一種嘅毛色咧就係為咗預防呢一個寒冷嘅天氣，咁啊突出喺身體耳朵同埋手腳。咁啊喺寒冷嘅时候咧，其实有阵时咧耳仔同埋手脚都会变得特别冻嘅。 最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同心脏的距离比较上远啊。咁所以呢原来将呢啲嘅颜色呢变成咗黑色嘅话呢就好似我哋着衫一样会特别吸收太阳嘅光线留住佢㗎喎。好啦。另一个讲法就是黑色的毛啊，纵使是很远咧，望起上嚟都非常之明显。咁啊，同伴就比较上容易咧就变色。不过亦都有研究咧就话到啦，黑白嘅身体啊，咁啊喺熊猫栖息嘅竹林入边咧，亦都有助于喺其他动物嘅视线上边就好似保护色咁样。咁啊，有呢两个嘅讲法，咁啊有机会两个讲法都系成立噶吓。熊猫今时今日咧就睇嘅时候非常之可爱啦。真系难听啲讲句又系呢个啦，唔讲你又未必知道。原来熊猫咧喺中国古代嘅时间曾经咧就爱嚟做战队嘅一部分嚟噶。咁啊，性格亦都极具凶残啊！见到熊猫部队嘅时间咧，咁啊好多嘅士兵都哎呀闻风丧胆嘅。不过好彩，咁啊今日咧熊猫已经变得咧就系非常之可爱，受人哋喜欢同埋爱戴。咁啊性格亦都渐变咧就系温顺噶啦。日常事故剧场，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继续咧，亦都系揾到我哋嘅后花园啊，晨光后花园嘅园艺师花艺师安安。 早晨，早晨！ 今日有啲咩花介绍俾我哋咧？ 喂，今日介绍呢个花咧，有两个名嘅，咁佢叫山积雪或者系叶上花，香港人我哋叫做叶上花嘅。 叶上花， 我冇话俾你听啦，山积雪呢个名。 冇喎、 啊，我就想话俾你听，点解叫山积雪？ 我已经意会到啦。首先我講一講先， 你形容一下 呢一、這個葉上花咧， 香港好多朋友食嘅應該。 我就咁睇嘅時候咧，佢啲葉咧喺嘅一塊葉上面啦，咁左右兩邊嘅葉咧，都葉邊都有啲白色嘢喺度嘅。 嗯， 咁啊叫做葉上花啦，係咪？即係咁啊，就好似葉上邊咧有啲花嘅紋理一樣啦。 嗯、 好啦，叫咩？山中雪定咩？山積 山積雪 係啦，山積雪咧點解會嚟咧？佢就好似綠色嘅葉啊嘛。 嗯， 咁啊頭先話咗啦，白色嘅紋理喺度啦。咁所以呢一啲嘅紋咧，望上去嘅時候咧，就好似有啲雪鋪咗喺個山上面咁樣。 係，你形容得非常之好。 當然啦， 英文名叫 Snow on the Mountain。 哇，真係直譯嘅喎、 哦。係真係係啦，直譯嘅。咁其實佢咧， 其實佢冇花嘅，因為就咁睇落去咧。 嗱，點解會見葉上？ 佢一大執葉啊。 其實我哋會當係有啲我哋花藝師會當佢係葉，但係我哋經常喺花束會出現嘅，亦、會當佢係花。其實佢就好似喺葉上面生咗一朵花咁。 但佢真係有花嘅。 其实上面嗰个咧花形嘅嗰几片 好细粒， 系啦，咁就系好似其实叶上花唔止呢一种嘅山积雪呢个嘅，有几种嘅，但香港人一讲叶上花就会讲呢一种， 就系、是、 比较普遍啲嘅。 咁另外咧，譬如叶上花仲有啲咩嘅咧？ 做其他嗰啲，主要喺块叶上面有一个类似花，类似一个叶形上面生花，我哋就叫叶上花。 哦， 咁但系呢一个 即系叶上花一个好大嘅 category 嚟嘅， 系啦。但呢一个咧就系香港人用得最多嘅。咁基本上你所有花束咧，大部分咧都会见到佢、 哦， 即系譬如你花咧，我哋摘花俾人咧系唔会净系得花，通常会加啲叶。 吓， 咁呢个系其中一样嘢咯。 叶上 花之前咪有讲过啲龟背叶啊咩叶嗰啲嘅，咁佢系咯，咁我哋就呢只系其中一种咯。 嗯， 佢同其他唔同就是、好似花形嘅叶咯。 嗯， 咁佢系有啲白边嘅，咁、你其实咧佢头顶系有细嘅三四块嘅小叶变成一朵好似细花咁啦，跟、住下边就系有五块叶啦，绿色啦，咁、变咗好似系托咗个细花喺上面咁咯。 嗯， 咁佢点解山积雪咧就好似一个山形嘅花，咁上面有啲落雪咁样，你知即系似 高山 嗰种感觉咯。 咁呢个花有得买噶嘛？ 非常多，你成日都会见到。 系咩？ 系啊， 我又见唔到呢个花， 一定会见到。咁呢个咧，我几惊嘅。我插花嘅时候， 点解？喂，佢有刺， 系冇刺嘅。咁通常咧，佢软奶奶啊，即系又企唔直啊，咁 样 呢个唔重点啦，我会整翻佢直嘅。咁即系可以捽一捽，佢会拉翻直啊，之如此或者落鐵線啦，咁最驚咧就係佢其實啲白色嘅汁液會喺中間度會流出嚟。 唔通佢嗰啲葉側邊嗰兩行白色嘢就係佢啲汁液？ 唔係，係支框，佢支框個葉好長，佢好似好長嘅框，就唔係太中性，唔係太軟，唔係太硬咁啦。咁但係無端端佢中間咧，其實係會有啲汁液咧，白色係成支會成日流出嚟嘅。咁跟住呢個就令到我好痕嘅，係皮膚敏感嘅。咁、但係洗咗佢又冇事。 有啲似淮山，如果啲佢磨嗰種感覺會唔會？ 我唔知淮山攞磨係點樣樣，但係呢個咧我摘嘅時候有方法解決嘅，就係、是、咧你一係就喺水裏面剪啦，一係就自己戴手套咯。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做花都會。戴嗰啲唔係勞工手套啦，係嗰啲咧手術嗰啲咧，即係好緊嗰啲，你知唔知講？即 係 嗰啲 壽司師傅嗰啲啊嘛， 係壽司師傅嗰啲，咁咧就唔會有事啦。嚇，咁佢係好用嘅砌法，同埋你冇留意。 我冇啊！真 聖誕節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聖誕花咧， 聖誕花我有見過， 佢成 match 落聖誕花度嘅。 喂，我天台有聖誕花，但我唔係好見呢啲喎。 你冇種啊嘛，梗係唔見。 我有聖誕花咯，就係見到好大朵紅色嗰啲咯。 你聖誕花點樣做花束？你淨係聖誕花襯聖誕花？ 冇聖誕花我嚟種嘅，我唔係做花束的。 我知人哋如果做聖誕花嘅時候，如果要襯嘅話咧，其實通常都會用埋喺外國都會用埋呢、這個葉上花拼埋一齊。 嗯， 咁就會撞到啲顏色好靚、就好有聖誕氣氛。 咦，今年聖誕又可以預備埋呢個葉上花喎？ 係啊， 呢、這個葉上花嘅品種叫做雪積山，唔係 山積雪。 山積雪。 Snow on the mountain。 Snow on the mountain。 係咁咧，其實 襯埋一齊就好有即係北歐嗰個風味咯。 嗯， 嚇呢個咁買嘅時候都要即係小心啲啦。我話嗰、那個佢唔係一支，其實佢一支咧係可能分開有兩支插出嚟，即係唔係單支單支、嗯、好似玫瑰咁、 嗯， 可能拎 佢一支 拉住一支，可能分叉開啊咁樣。 咦？咁會唔會有啲衰嘅奸商？其實佢就喺嗰個叉位已經剪開咗，令到佢又冇咁靚。 都會，但係佢都唔敢亂剪呢、這個，咁咪即係你咁 hea 啲汁液周圍飛、 哦， 你一剪就有汁液噶啦嚇。咁、啊、佢、啊、通常你買嘅時候，佢一大束買，唔好、嗯、少單支買，通常係五六七支啊，束埋一束咁樣。咁、 嗯、 你會發覺咧，因為佢中高低唔平，即係佢唔係話兩支花夾埋一齊嘅時候就會一樣高度。咁所以做嘅時候都係好少，即係比較難度高少少嘅花咯。咁、 嗯、 你買嘅時候可能會見到有啲頭耷咗落嚟啊，咁你要小心啲去睇咯。 哇，都幾難揀嘅，點樣先至叫健康同埋靚咧？咁呢個葉上花 首先你見到佢唔好軟啦，個頭唔好軟奶奶啦，但其實都好難睇到， 因為全部都軟奶奶， 因為佢全部束埋一齊，束埋咗一齊嘅時候，你要到拆個膠袋嘅時候，你先會見到哦呢支跌落嚟，咁我又自己用技術嘅方法去即係令到佢停翻停翻，或者你係啦，或者你用其他花頂翻佢上去咯， 哦、 即係摘花嘅時候，咁、 嗯、 個重點就係你見到佢啲葉唔好黃冚冚啦，因為個鮮綠色就最靚啦，咁、 嗯、 另外佢落汁液。漏汁液咧就好正常嘅，咁翻屋企用即系 汁液系净系会痕啦， 白色 有冇味嘅啲汁液？ 冇味，但系即系会唔舒服咯。但有啲人都会冇反应嘅， 嗯 吓，咁咪睇。 我纯粹喺度谂啲汁液其实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味道， 美容 可以喺烹调上面， 唔会咯，定系啦。咁同埋咧颜色以即系鲜色就最好啦，越鲜绿就越好啦、 嗯。 你唔好拣啲黄咁样咯， 吓 咁佢原产地系北美嘅， 北美嘅 系啦。咁佢、okay. 都又唔会摆得好耐嘅啫。但系如果你话你买几支摆喺office 插，咁单独插就你要记得你个花樽要高少少咯，因为佢比较远一啲嘅吓。咁、 嗯、 但系都几靓，其实都简简单单。 嗯、 但系如果衬花系一个百搭嘅花材嚟嘅， 系我自己都谂紧咧。因為佢叫葉上花嘅山積雪啊嘛，山積雪嘅呢個系列啊，所以如果咧，我純粹喺度諗啦，即係如果花藝師嘅角度會唔會，如果我種呢個太陽花， 嗯， 太陽花就加呢一個山積雪， 顏色襯到其實百搭， 顏色襯到，因為我諗個意思啊， 嗯、 即係呢一個嘅山積雪咧，佢就有啲雪喺度，有山啊嘛，我加個太陽喺度就好似將啲雪慢慢融化，即係令到佢有一個。一个层次同一个故事啊！ 好叻啊你，即系太阳射住个山，然后佢融雪， 系啦 ，very good。 唔系啊，唔系，系咪咁样嘅咧？花艺 可以噶，你系任你演绎嘅啫。其实就系一个 picture， 即系任你演绎嘅啫。但系呢、這个其实呢个花语其实好奇，我都唔知系叫好奇。 好奇啊， 系啦。咁大家会觉得佢即系佢嘅花语就系好奇咯。 好奇 系，但系你唔需要理佢嘅，你咁样衬都 OK 嘅。吓、 嗯， 咁佢其实如果去到绿色、白色呢啲咧，就即系话系一个。非常百搭的襯花，同埋佢嘅線條，我哋話比較幼細啲、 嗯。 有啲花你成日都用嗰啲之前我講嘅龜背葉咁大塊啦，或者沙巴葉， 啊、 其實沙巴葉咧都係我哋經常用。 萬年青咁樣。 萬年青其實做花束就好少嘅，咁但係沙巴係用好多。 啊、 沙巴係直情係咁樣普通嘅葉型，係、啊、三四塊，咁因為佢好平。 沙巴係邊個知啫？ 唔係沙巴係種花藝師好中意用嘅好抵嘅花材嚟嘅，即系唔出聲。咁但系即系你以為好咩？其實係最平，其中最平，攝就係壓個位嘅。咁、 嗯、 你成日用嗰啲咧就唔靚喎，變咗。咁但系用呢一隻葉上花咧，佢又好似花型嘅葉咁樣嚟襯花就好靚咯。 好，咁啊葉上花仲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嘅，我哋今日介紹咗一個。 今日介紹呢一個 山積雪。 系，终于啱啦！ 睇下仲有冇啲咩海上花啊？ 系啊，下次再讲呢、這个。咁系，咁 你 记得整嘅时候戴手套啦。 嗯， 咁就摆几支喺个花樽度啦。 系， 系唔使加咩营养液，冇味噶。但系唔使加营养液咯。 两个星期。 应该系五至七日。 哇，好短啫喎呢个。 短，因为其实买翻嚟嘅时候都软奶奶。但 OK 噶就襯花， 係咪啊？ 係啊，因為佢特別 貴喎，真係得個三一個星期。 咁又唔係好貴，呢、這個唔係好貴，中價，但係唔係好記得十零蚊幾支咁樣咯。 嗯， 對嚟講係好平嘅其實。 唔係噶，十零蚊幾支我都覺得好貴噶啦。 我就五六蚊一支嗰啲，我又覺得 OK 咯。 好，去睇下先，唔該曬安安， 拜拜。 六点五十九分啊，咁啊转头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音乐早点啦，咁啊叶宇波都已经坐咗喺度等大家噶啦。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网上账户被骑劫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啦，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二十五度嘅气温啦，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咁啊，仲有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中挺啦，啊咁就系呢个五至到六啊，咁都系普通啦吓，咁未去到好嘅。好啦，咁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白白元浩之外，仲有 Vicky 啦。 早晨。 咁另外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有 Jessica。 系啊，早晨各位。 系 Jessica 啊嘛。 系 Jessica。 咁就 系。我听到你星期一记错人，记错名。 阿 N 咯。 系啊。 阿 N 啊，真系。背后讲个坏话，岂有此理啊！转头等我大闹交通组。 唔好啦。 我话系 Jessica 讲嘅。 啊，又关我事啊？梗系关 你事啦。 好挑事咩？冇，佢哋感情好好嘅。 我等一日就上演一幕吓，小白大闹交通组。系讲笑啫，讲笑啫。喂，交通方面系点样啊？ 好，咁依家讲下港珠澳大桥先啦。依家港珠澳大桥咧就实施紧呢个强风嘅措施嘅。咁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嘅限制咧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咁咧驾驶人士咧就记得要留意翻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就比较多车噶，咁另外路面情况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排到果栏。咁另外提翻大家一啲嘅特别嘅封路措施先啦。咁九龙区九龙塘对行道有紧急维修，咁牛津道近住对行道有临时实施呢一个嘅单线双程行车噶。另外油麻地海泓道早前因为路口咁去佐敦道方向，跟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嘅。咁另外新界区啦，大围车公庙路爆水管，咁所以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车公庙路去大围方向，仲有翠田街去车公庙路方向咧，都分别有临时嘅改道措施噶。咁九巴路线80号 K 啦，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大家要留意翻啦。 咁再睇埋个地图咧，咁都系。出面都是啲恒常的车龙啊，各样嘢啦吓。咁大家最紧要驾驶嘅时间咧，就要小心驶得万年船。 嗯， 系啦，咦，我见到广播道嗰度塞车， 系咩？ 系咯，唔系塞车嚟嘅，排队啫。好啦， 排 队。好啦，但系交通方面仲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呢？ 大家记得要注意行车距离啦。 呢个当然系啦，呢个当然系啦。 咁大家有冇即系内地咧？依家开始就有好多呢啲无人驾驶嘅譬如的士啊。 啊，系系系。 有冇坐过？ 无人驾驶嘅车，我到目前都系未有坐过噶。 啊，即系自己即系私家车嗰啲都冇。 都冇啊！ 朋友嘅私家车都冇嘅。 朋友嘅私家车都冇，系啦，冇试过。我有问翻。有呢个系统的朋友仔，咁佢哋都话佢哋冇试过， 都唔敢系咪？ 佢哋最多咧系用啲咩 function 咧？就系、是泊咗车之后，咁可能 嗰啲位好窄啊，咁啊，於是乎咧就用個 remote， 佢就將架車褪前啲，令到自己即係行入去，係、啊、開門咁樣就唔使話撞到隔離架車。 誒、欸，但係呢樣幾方便喎、 啊？呢、這個係啊，係啊。咁而家其實都好多，譬如無人駕駛嘅技術，就去到你基本上擺低架車，跟住你撳個掣，咁佢電腦就會嗰啲鏡頭咧就哔哔哔哔哔哔咁啊 sense 曬附近嗰啲位啦，跟住你可以叫佢啊，你幫我泊車啦咁樣嘅。喺呢啲我都見過有人會用嘅，咁但係。我暫時嚟講咧，我都覺得如果我有呢個系統啊、嗯，我都未必會用，嗯、因為佢 high 萬一 high 翻人哋架車咁啊，電腦睇唔到，咁我又唔知點咁啊，咁我同人哋講話唔好意思啊，係我部電腦出錯咋咁，咁我都要賠㗎。係 咁，不如自己小心啲啦。 咁我唔抵啊嘛， 你又冇揾得揾翻架車個電腦同你講賠翻俾我。 係啦，個車廠又唔會幫我賠翻俾人喎，咁唔抵啊嘛，咁我寧願自己揸。 会提起呢样嘢咧，因为最近咧就睇到新闻啦，咁就话咧，原来中国民用航空局即系民航局啦，我哋会讲系啦，近日咧就向一个广州嘅本土企业啦，就颁发咗呢一个嘅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型号嘅合格证 哦，航空喎、啊，咁你讲呢个已经唔系喺地上面行行下嗰啲咯， 系啦，就唔系地上啦，系啊，飞机啊，冇人驾驶嘅飞机啊，系啊，咁、嗯、但系应该就即系未系嗰啲可以长途嘅航线嘅、嗯，但系可能即系国内或者广州内部范围嘅航线，即系低空航线啦，佢哋咧可以即系逐渐咁样去试用呢一啲嘅系统咯，咁系、 哦、 啊，咁佢哋依家咧 即系市内点？对点、哦， 系啦，市内点对点，咁佢哋就会有一啲，譬如所谓嘅空中的士啊， 哦、 空中嘅游览嘅航线啊，佢哋咧就开始去叫做试紧去运行噶。 哇，无人驾驶嘅空中的士， 系、 哦、 啊， 可以讲到八点啊，呢、這个题目敢唔敢坐啊？又问下敢唔敢坐先？ 就算有阵时搭飞机啊，起飞降落嘅时候，其实个人咧都会有少少紧张噶。有人揸噶咯，你谂下，如果冇人揸咧，我真系唔短期内我都唔敢住。 吓， 系 短期 内 唔 敢住， 唔敢住。 唔系，即系我觉得系咯，有人揸已经觉得 我有嗱，其实咧，即系不过又话分两头啊。我亦都听过一啲叫做系统专家咁，佢哋讲啦，就话呢一个嘅叫做无人驾驶嘅技术咧，其实系安全嘅。而家好多不确定性咧、哦，反而就 系 因为道路上面有人啊， 是啊 人系一个不确定性嚟嘅、嗯。即系例如如果大家有玩过嗰啲模型火车咧，就应该会知啦。当你 set 嗰啲 program 入去之后咧。所有嘅列車都係跟系統嘅指示去到做嘅話咧，其實出錯機會好少嘅。咁出錯機會通常啲咩咧？就係你玩嘅模型嘅時候，你唔覺意可能跌咗嘢落條路軌嗰度，跟住佢撞磅咁樣，有個列車佢自己喺個路軌嗰度唔小心揩親咁佢反咗，咁啊系統就開始咧就要人為去幫手啦咁樣。咁所以嗰啲不確定性咧，個譬如倒瀉汽水咁樣，咁嗰個倒瀉汽水嗰個就係個主人啊嘛，係啦，嗰個模型嘅持有者啊嘛，咁佢就係嗰個不確定性啦。咁其實道路上面咧亦都係一樣，人咧其實都係機器預測唔到我哋人嗰個嘅方向， 幾時彈出彈入。 咁啊路面上面有好多人啊，而我哋成日仲喺度提緊大家就係。揸車之前咧，一定要了解一下自己嗰個身體狀況，係咪好眼瞓啦？係咪都係有啲唔舒服啦？你都仲係堅持揸嘅話，咁呢個肯定又係一個隱憂、不確定性喺度啦。咁、你 AI 唔會無啦啦知道就係個個人隔離架車嗰個人好似好眼瞓咁，佢唔知噶嘛。咁所以先有啲車咧，佢哋都好醒目啊，就話你坐車嘅時候，你揸車嗰下咧，其實佢又可以 check 到你有冇飲過酒啊。精神狀態好唔好啊？係啊， 嚇 你唔知啊？ 係 啊，他即刻話咁，佢已經有鏡頭咧掃你個瞳孔，咁、 嗯、 啊知道你個人咧、哦、到底而家 清 唔清 醒？ 係啦、啊，可能問你 IQ 問題，譬如黑貓係黑貓，白貓係白貓，紅貓係咩色嘅？ 黑白色 系啦，咁你咪真系清醒咯。咁你清醒嘅话，咁你真系代表你可以揸车啦咁样。佢、 哦、 就唔系问问题嘅，就 check 你嗰个嘅瞳孔。我、觉得你都精神、哦，咁啊俾你揸。但发觉你揸嘅时候，牛下牛下咧，佢帮你减速，系啦，然后咧就即系停埋一边、等你精神嘅时候先再揸翻车。因为呢啲好唔好啊，见仁见智啦，系咯。 但系呢样嘢好先进， 先进咗好耐噶啦，妹。 系咩？ 系啊。 如果你咁样讲，如果咁样讲嘅话，喺陆地啊吓，即系无人驾驶，可能就会危险啲。但系如果咁样相反，咦？ 天空唔会有一啲， 系啊系啊，其实系噶， 最多雀仔咯，系咪？ 雀仔咯，系啊，雀仔系不确定性啦，咁当然系。咁但系如果你话佢所有系统亦都系运作正常，咁佢通常啲 AI 都系咁噶啦。佢一停喺喷射你上去天空之前咧，就自己 check 个无限次，系啦。虽然个机器自己唔惊死啫。咁但佢知道人類驚死㗎嘛，咁佢就會幫我哋 check 咗好多次，check 咗好多次呢覺得安全啦，即係過咗嗰個合格啦，跟住佢哋先會起飛咁樣嘅。係啦，佢咩唔夠油啊，唔夠電，唔會有㗎啦，係唔夠電啊，係啦，唔夠電啊，或者佢一啲零部件可能覺得個狀態唔係咁好嘅話呢，其實我估呢啲即係叫飛行設施呢都會話，咁我哋唔飛啦咁樣，即係保障返大家嘅安全囉。 都係 嘅。所以啲嘢交俾電腦去到做呢，其实我觉得是稳阵的，个不确定性反而在人类那里。咁如果你话哇，我坐上去嗰个飞行器那里，我就系同佢讲，我想去隔篱边几栋大厦个天台，咁个天台飞天台，咁其实而家都有啦。咁但系系我都见到其实是安全的，个问题就是我哋敢唔敢嘅啫，系啦，即系我哋人类咧。个思维都系好睇嗰个 big data， 唔系净系电脑睇 big data， 我哋都睇嘅。我哋见到当呢个世界大家都已经慢慢变成普遍啦，咁我哋咪会去试咯。而家仲系少数，系啦，咁就俾嗰啲中意勇于挑战、勇于尝试同埋勇于创新嘅人咧，就试多啲， 挑战多啲。 系啦， 攞啲细胆嘅就留翻一阵先， 冇错。我认我系细胆， 细胆啊！ 我认我系怕死嘅， 我都系嘅， 但系都系人之常情啊！飞上天、 啊， 系 啊， 咁啊有啲咩事我都唔知点算。咁而家嗰个试点喺大概喺边度啊？ 依家喺内地嘅黄埔区啊，咁就已经有好多航线啦，已经系试紧去运作。咁、如果遲啲咧，真係呢一樣嘢係可行嘅、真係成為一個好大嘅一個趨勢嘅話咧，佢哋唔單止可以用喺呢個載人嘅交通啦，或者係呢一個嘅旅行上嘅，甚至有空中物流啦，空中嘅一啲醫療嘅應急嘅回應，有呢啲場景咧都可以用呢一個無人駕駛嘅航空器的。 哇！航空器咧，大家就唔好諗淨係一定係坐咗人喺上面啦。其實喺外國咧，因為佢哋啲樓房比較上矮啊！佢哋好多时都已经系用航空嘅技术啦，即系无人机去到咧就送嗰啲快递嘅。 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 系送到去你屋企门口。 系啊， 几开心啊！ 范围大啲啊嘛， 系咯，披萨都得啊，而家披萨都系咁送啦。 系啊，有阵时之前疫情好似都系咁样噶嘛，即系疫情跟住先至开始慢慢有呢样嘢，航空去送呢一个嘅快递啊、外卖啊。 咁啊系咯，即系见到人类一遇到有困难有挑战的时候，我们跨越它的同一个时候呢，我哋都高速進步緊， 冇錯。咁希望就唔單止外國有啦，可能香港之後都可以有多啲呢啲咁樣嘅新技術啦。 啊，最緊要大廈唔好成日阻住啲信號啊！喺香港我好驚呢個問題㗎，大廈阻住啲信號嘅話，你無人機喎。 有陣時我哋去某幾個地區咧，都會電話收得唔係咁好。 係咯，收到收唔到咁樣，佢嗰刻無人機緊嘅收唔到，哎呀！係 咁，唔知點算啊？ 除非真係要教翻啦，無人機收唔到信號嘅時候咧。就自己識得浮喺度，咁啊穩陣啲啦。好啦，唔該曬啦嚇。咁啊，天氣方面我同大家睇睇啦。多雲有幾陣驟雨，雨勢漸轉頻密。咁啊，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氣温徘徊25度左右。咁啊，吹清勁偏東風。咁啊，展望明日有驟雨。咁啊，初時雨勢較為頻密，隨後一兩日咧仍然都係有驟雨嘅嚇。咁啊，見到而家室外氣温係25度，相對濕度77%啦。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5至到6係中級度嘅水平。咁啊，另外咧就係強烈季候風信號咧喺早上嘅時間都係生效緊噶啦。咁啊，朝頭早7:20啦，有我哋嘅晨光大學。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嚟到我哋晨光大学啦。咁啊，今日都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婷 Tracy。早晨 ，Tracy。 早晨，小伯。 你好啊。咁啊，今日咧想问一下你就系关于胃痛嘅问题。 好。 咁啊，都市人咧好多都会胃痛嘅。 咁我就好好彩，我比較上少胃痛嘅，即係雖然面對住好多工作嘅挑戰啦、 嗯， 但係仍然會少胃痛。不過細個讀書啊，成日都肚痛， 啊， 係啦，咁樣懶惰痛嚟嘅啫，嗰啲冇乜嘢。咁但係如果你話胃痛咧，有冇話喺中醫角度係分咗，譬如成因啊，甚至乎係長期、短期，有冇突發性啊？有冇呢啲咁多唔同嘅分別嘅咧？胃痛 係有嘅，因為喺中醫嘅角度咧、嗯，其實我哋有分實症同埋虛症啦。咁、哦、中醫譬如 假症有冇㗎？都有啲人一聽，你應該係扮胃痛， 扮胃痛，咁样，咁呢啲我哋都会分辨到嘅，因为有时多你透过把脉啊、睇嚟啊嗰啲都睇到啦。咁样，嗱、嗯，咁啊讲翻胃痛嘅成因先啦。咁头先讲啊，实症同埋虚症啊嘛。咁实症通常就系啲我哋话啲突发性嘅痛嚟嘅、 嗯， 即系个痛楚咧系都系比较严重嘅，系、嗯、啦，剧痛啊，或一啲短期揦住嘅，系啦、哦，或者有时突然间动一动，吹一吹个肚啦，咁、啊、佢突然间揦住好痛啦、 啊， 或者有时话食错嘢啊，或者好似早排咪中秋节嘅， 咁、 哦、可能咪食多咗月饼咁， 食滞咗， 系啊，食滞咗嗰啲，咁啊顶住个肚，又会系有一个叫做我哋话胃痛嘅情况啦，咁、 嗯、 又或者就系头先好似你咁样讲啦，压力嘅，系啦、 嗯， 或者系一啲长期唔开心啊，情绪影响嘅，咁、嗯、佢都会有一个突发性嘅胃痛出現嘅，系啦，咁啊呢個就係偏實症啦。頭先呢三個成因，咁、啊、至於另外一個就係講緊虛症嗰啲咧，就係、是、我哋話啲長期啲噶啦，啊痛下唔痛下，少少嘢又陰陰痛陰陰痛咁樣，系啦，咁啊或者有時食少少凍嘢啊，或者係吹一吹風又會有少少陰陰痛嗰啲咧，咁我哋就叫做虛症，咁嗰啲就係比較長期噶啦、哦，慢性啲噶啦。 即係兩個胃痛都係真嘅胃痛嚟嘅， 真胃痛嚟嘅， 不過係個性質不一樣。 係啦， 有冇話分男性多啲胃痛定係女性多啲胃痛嘅咧？ 如果我哋臨床上見到咧，其實就一半半啦。咁但係咧，一般好多時求診嘅女性居多，係、 哦、 啦，因為好多時啊男性就會覺得誒冇乜所謂啦，即係少少胃痛，我忍一忍係啦、嗯，或者食粒止痛藥，或者係自己翻工啊，即係忙嘅時候咧，咁就唔見咗個胃痛啦咁樣。咁但係反而女性咧，可能因為同嗰個情緒啊波動嗰啲比較大關係咧、 哦， 可能就會個胃痛咧會係即係我哋話長期少少係啦，會陰陰痛多少少咁樣嘅。 係咁啊，胃痛有啲人咧就會話胃痛痛到火燒心，其實係有冇呢一樣嘢㗎？ 真係有㗎呢樣嘢。不過火燒心咧，好多時就會係去咗胃痛，再加埋有少少咧胃酸倒流啦。 係、哦、啦，因為嗰個胃酸拱翻上去就灼熱嗰個感覺。 係啦，嗰、那個熱嗰個感覺就好似上咗嚟喺個食道上咗去，一直燒住個心嗰個感覺咧、嗯，就係、是、火燒心咁樣咯。 嗯，咁啊都係一齊醫嘅。如果有呢啲病徵嘅話， 通常我哋一齊醫嘅，係、 嗯、 啊，因為中醫角度我哋都係同個脾胃嗰個關係好大啦。咁基本上嗰個脾胃我哋話佢失衡咗嘅時候咧，就会引起唔同嘅肠胃嗰个问题咯。 嗯，咁胃抽筋咧，胃抽筋同唔同胃痛一次过出嚟，定还是系分开两样嘢嚟嘅？ 嗱，因为中医咧就冇胃抽筋呢样嘢。 哦，系嘅咩？ 系啦，咁但系咧， 估唔到喎。 系啦，我哋冇胃抽筋呢个病名啦。咁、啊、但系因为胃抽筋系突发性，突然间，头先讲过啦，一啲咁突发性嘅系一个实症嘅胃嘅唔舒服啦。咁、啊、 即系例如我食到好饱。突然之間走去跑步，哦，我覺得我自己胃抽筋，其實中醫角度咧，嗰、那個就唔係胃抽筋嚟嘅。 係啦，咁但係嗰個病人個感覺就覺得佢好似抽緊筋咁樣，係、 哦、 啦，一下揦得好犀利咁樣嘅，係啦。咁其實一啲係比較實症嘅胃痛嚟嘅，屬於係。 嗯，好啦，咁如果你即係我哋分咗實症、虛症，咁你即係解救佢嘅嗱，我哋解救佢又分燃眉之急啦，即係你暈咗嘅，唔知點解撳人中就醒嘅啫，嗰類就叫做喳喳冧搞掂佢嘅快手嘅、 嗯。 好啦，如果真係胃痛嘅。或者你中醫角度雖然冇胃抽筋啦，但係真係揦住痛嘅，火燒心咁樣嘅，有冇啲快快手止下呢、這個止下血線燃眉之急嘅辦法有冇嘅咧？ 有，如果你話講穴位咧，其實我哋可以選兩個穴位嘅，因為我哋都好常用嘅。咁第一個咧就喺我哋個手臂嘅內側啦，咁揾翻係啦，揾翻我哋個手腕咧有條橫線嘅。 見到，見到，見到。 係啦，咁我哋咧可以 因為有三條嘅意思， 三條 上中下。 通常我哋接埋個手腕就會揾到嗰一條啦，你揾到嗰一條係啦。咁啊，中間嗰條啦，中間嗰條啦。咁我哋咧就擺三隻手指打橫，咁樣擺三隻手指上去，係啦。咁之後咧，我哋叫兩寸啦。咁啊，我哋嘅手腕正中間嗰度咧，應該摸到兩條筋嘅。 哦，咦係，即係喺個脈搏下低少少嘅位。 係啦，咁呢個咧我哋叫內關穴。咁啊，通常一啲胃痛啊，或者加埋有啲心口唔係太舒服，頭先講火燒心啦，或者有時瞓得唔好嗰啲胃唔舒服嗰啲咧，咁呢個都好好嘅， 係啦。左右手有冇分別？因為胃啊得一個，咁有冇話左右手 左右手都可以撳嘅， 左右手都可以嘅， 左右手都可以撳嘅。 個胃就冇分上下左右嘅， 係啦，冇分嘅，冇分嘅。 一撳咧就已經會舒緩咗嗰個症狀。 係啦，咁呢個就遠少少啦。咁我哋近少少咧，仲有一個咧，可以喺肚臍上高，係啦，肚臍嗰度咧就擺五隻手指。系啦，肚臍擺五隻手指，咁咧就肚臍直上五隻手指嘅距離嗰、那個位置咧，我哋叫中脘穴。 中滿月、啊。 中滿月係啦，咁中滿月嘅話咧，其實就好近我哋 嗰個 位。 係咯，我啱想講就係嗰個位好似直頭係胃嚟 嘅 喎。係 啦，所以有時你話啊，我即係有時陰陰痛，我撳住會舒服啲嘅，咁我哋可以咧撳呢啲穴位咯。 係，咁啊可以叫兩位朋友幫手啦，一個撳手，一個撳。 係啦，係啦，係啦，幫下手咁樣。 更加快啦。 係啊。double effect 我哋叫 double effect 好喂好啦嗱咁除咗呢个 double effect 快嘅即系止血啦， 嗯， 咁但我又想长期，我唔想日日都止血，我想佢直头冇事嘅， 嗯， 我应该从边一方向去到处理咧？系食疗啊，定还是系针灸啊？定期嘅按摩啊，定系点样咧？ 如果喺我哋嘅角度咧，你嚟到診所揾我哋嘅話咧，我哋一定係用針灸同埋用即係中藥去幫助嘅，係啦，因為始終有時如果你係那個胃痛，其實係可以自己處理到嘅，其實佢就唔會話不斷咁樣出現啦，係咪先？或者有少少嘢，你少少嘢即係刺一刺激你嘅時候，咁你就出現咗胃痛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其實我哋話我哋要治本，我哋喺個本嗰度處理咧，就一定係健脾胃嗰度着手。 健脾胃 係啦，健脾胃為主嘅。咁啊，當然睇翻啦，頭先講過，可能係容易食滯嘅，咁我哋做翻少少疏通嘅嘢啦。 先唔好食咁多先啦，如果容易食滯。 係啦，咁啊，或者譬如你係寒引起嘅，咁你平時咪食啲熱性暖嘅嘢多少少咯，譬如話薑啊。少少胡椒啊，嗰啲帮下手去暖下个肠胃咯。 吓，我成日都听中医师讲咧，就话姜系好好嘅。有冇人对姜系唔好嘅咧？ 有啲譬如话佢食咗姜真系会觉得好灼热嘅，系啦。咁我哋有少少咧，嗰啲其实都叫做佢个肠胃入边有少少啲积热喺度啦。咁变咗有时你呢一类型嘅人咧，食咗姜之后可能会有机会可能有少少喉咙痛啊、生痱滋啊，好似好热气瞓唔到嗰啲，系啦。咁所以有时就唔可以单用姜嘅，我哋就有时要我哋叫配伍啦，即系要配合下，系啦。单用姜嘅话，咁姜其实对于佢嚟讲系好嘅，咁但系单用佢又唔得，咁变咗就可能都要揾中医师去睇一睇，会比较稳阵啲啦。 咁可以用针。够啦，嗰啲咪艾灸嗰啲得唔得噶咧？ 艾灸嗰啲一般系对于寒症，即系我哋话系因为，譬如有时人啲人吹咗风，个肚会唔舒服啦，个胃唔舒服，或者系食咗啲冻嘢嘅时候咧，佢特别会容易胃痛嗰啲咧，其实艾灸系好大帮助嘅。 咁就唔系话单纯胃痛啦，胃痛就系针灸或者简单嘅食疗。咁但系因为佢亦都有分实啊虚啊，所以就揾翻自己嘅中医师，就了解到底自己嗰个胃问题嘅成因。就用翻相應嘅策略咁樣， 係啦，咁樣會穩陣啲。因為如果唔係你成日道聽途說啊，或者點樣嘅時候，哇，我隔離又話咧，咁呢個穴位或者食呢條方好好喎，但其實又未必適合自己嘅話咧，咁可能會弄巧反拙嘅。 係，除咗食滯之外啦，其實個胃仲通常係對啲乜嘢嘅食物係比較上抗拒，即係容易啲會引起胃痛咁樣嘅咧。 嗱，如果係啲脾胃虛弱嘅人咧，好多時都係難消化嘅嘢，譬如話糯米啦，係啦，譬如粽啊、年糕啊嗰啲好容易嘅，係啦，食多幾嚿開始就頂住個胃噶啦。咁有啲人可能會對一啲鮮奶嘅製品或者鮮奶呢樣嘢本身都會容易過敏嘅，係啦，咁容易個肚都會有唔舒服啊、胃痛嘅情況啦，係啦，咁或者啲難消化，譬如豆類啊，有啲人甚至有啲我臨床上見過有人食蘋果，係啦，因為啲纖可能纖維比較多啦，係啦，佢都會令到個腸胃、個肚有唔舒服嘅。 哇！仲成日聽由細聽到大醫，即係咩一日一蘋果，醫 生 遠離我咁 啊！ 慘啊！食完之後都要睇醫生。 係啊，所以變咗其實都要睇翻自己個腸胃受到幾多，咁去揾翻適合自己嘅食材，同埋要留意一下自己平時個飲食習慣咯。 哦，咁啊，有啲咩問題就梗係問一下啲註冊中醫師啦。好，今日朝頭早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racy，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巴冲突持续，加沙城一座逼满伤者和避难者的医院发生猛烈爆炸。当地民防官员指爆炸造成300人死亡，但卫生部门就指有500人丧生，又指爆炸是由以军空袭造成。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形容事件是屠杀，宣布为死难者哀悼三日。不过以军否认空袭医院，只根据分析，事发时在加沙的恐怖分子正在医院附近发射了多枚火箭弹，而以军从多方面取得的情报表明，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火箭弹误中医院。伊斯兰圣战组织发言人随即反驳，指以军捏造谎言，又指以军正试图掩盖他们对平民犯下的可怕罪行和屠杀。加沙一座医院遭到袭击，造成数以百计的人死亡。

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今届亚残运即将举行，赛事受到国际关注。香港残疾运动一向战绩彪炳，对于一班新进运动员，会不会构成压力？他们又会面对啲咩挑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另一个体坛，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1。 唐太宗 Take 20 Action。 姚英，你唔好死啊！ 个 Take 阿导演啊，我想问姚英咧系武将啊，定系文官咧？ 系只雀嚟噶。 要知道一只姚英嘅生死，点样改变唐太宗执政嘅态度，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九龙真光中学嘅广播剧《百年姚英》。 朝早六至 六，阿O、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7:38，2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6%。注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啊！早晨，嘉明。 早晨，阿欧。 早晨，嘉明。 早晨，小巴。 早晨，嘉明。 早晨 ，Ficky。哇，感觉上今日好似同大家玩大风吹咁样。 哦，系。 话说寻日入咗去校园，同大家啲小朋友玩咗一转大风吹，都好耐冇玩过啦。记唔记得佢嗰个口号系点样样？ 大风吹。 吹乜嘢？ 吹乜嘢？我有着物嘅人走。跟住發現有兩個學生真係冇著物嘅，咁樣係嘛？通常都係咁噶啦。 點解冇著物嗰啲都走？ 點解佢會冇著物翻學咧？真係唔知道啦，咁樣係嘛？即係好笑嘅呢啲。喂，不過今日天氣都涼咗好多，有機會咧，即係呢個大風咧都影響禮拜日啊。即系呢个香港单车节呢个赛事，嗱一阵喺优惠时段再同大家睇下。喂，如果真系改路嘅话，改去边度啊？因为三隧三桥咧都几应风噶嘛。 唔系三隧三桥咧要咁样搭咧，先至够高个里数啊。香港本身都系啲弹丸之地，又唔系话大啦。老实讲，你要凑够50嘅话，其实有困难嘅。 我玩30咋，50留翻俾啲劲人玩，玩翻啲劲人。 我哋都为他人着想，都帮要佢哋谂埋嘅。 都有两条桥要。跑下，不过嗱，一阵再同大家去研究啦。咁啊，交翻个时间俾嘉明睇下今日咧星期三嘅早上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啦。 系啊，咁啊，其实咧开头讲下啲小朋友嘅嘢咧，都近排认识咗一位嘅育儿专家，咁都会做好多唔同嘅一啲组织啦，做啲访问啦，甚至乎做一啲嘅资料研究嘅。咁佢就同我讲下咧，近排又或者系近呢几年咧，呢个做研究方面嘅一啲大趋势。嗱，譬如话咧，以前啲育儿专家去做啲小朋友嘅分析，最多做啲咩嘢咧？可能当系3至6。在呢一个幼稚园嘅年龄层先算啦，就会用成人嘅角度去观察细路仔，可能就系邀请可能20对小朋友同埋家长嚟到呢一个嘅实验室或者一个地方啦，跟住咧就会有几个嘅研究哥哥或者姐姐咧喺附近企，然之后咧就攞住块板就写低佢哋观察，睇下即系从我嘅角度认识你嘅时候咧，睇下你有啲咩嘅行为啊，你同埋你嘅父母佢哋本身嗰个沟通系点样啊，你哋对于对方嘅兴趣、啲身体语言啊，甚至乎系言语之间。溝通是怎樣的，通常都是會觀察式的形式去到做這些研究的資料搜集的數據的，但是呢就說了這些有些有利有弊的方法，譬如說利的就是從成人的角度，我可以完全從一個專家的出發點去告訴你，你現在這一刻媽媽做得不夠，或者你現在這一刻小朋友真的有少少不同的需要，這樣他可以即時跟你做個分析的對比，但是個弊處就是 好从大人嘅角度出发，唔系从小朋友嘅角度去出发。 咁、所以咧就揾咗啲细路仔咧攞住块牌访问翻小记者咁样，小侦察员咁样，跟住话。我想问下呢位小朋友 Ellie， 你系有啲咩学习嘅障碍啊？妈咪会唔会太吹谷啊？你觉得嗱有五点嘅，嗱五就系超级吹谷，四就系普通吹谷，跟住咧三就系中度，二就系不吹谷，一简直系轻松咁样。 定因为揾一堆小朋友嚟到同各位嘅父母嚟到做个评分呢，边一个嘅父母最好玩，或者边一个父母讲故事最好听，令啲小朋友吸引仔咁样都试过嘅。 有阵时咧喺啲题外话，喺啲家长会啊，或者啲家长嗰啲族群入边咧，有冇啲爹哋妈咪特别深得其他嘅细路仔欢迎啊？或者大家啲家长会唔会争住呢个？哎，总之啊。Uncle 伯咧，阿伯 Uncle 咧就好好嘅，即系每次嚟到都派下糖嘅，又会搞下笑嘅，咁即系会唔会有呢一种嘅氛围喺当中？ 你净系讲派糖咧，我真系识唔少家长，佢哋一见到小朋友嘅时候啊，即系圣诞老人咁样嘅，佢哋个袋咧，即系哇， 长期都有啊， 长期有糖啦，总之小朋友需要嘅嘢咧，佢哋都有，例如纸包饮品 啊，钱长期派钱， 有啲 攞住沓五百蚊喺度派， 我需要， 五百蚊佢哋就冇嘅，但系小朋友有阵时啲零食想要咧，佢哋就算冇，佢哋都要带佢去买。 唔系我谂住你，我谂住你有啊嘛，我都问伯 uncle 有冇啊，有冇五嚿水啊，攞住嚟先啦。 我唔理佢哋噶，所以见到我咧，当睇我唔到噶， 系咪？ 因为我唔会派糖噶嘛。 哦， 系啊，我净系 take care 咗自己小朋友，跟住同佢哋寒暄几句，咁咪闪咗噶啦嘛。 即系你系自顾自嗰派嚟嘅，系啊， 系啊， 唔好太搞笑系咪？ 唔好太搞笑， 系啊， 我都遇过唔少咧，系贿赂式嘅家长嘅， 好多， 即系佢哋真系会喺个袋度抢。长期有一堆糖，又或者系一堆嘅零食，咁就算系接放学咧，遇到佢自己啲仔女嘅朋友仔咧 ，sorry， 我而家先笑翻， 系都会 贿赂式个大佬，你都系派下糖啫，未至于贿赂嘅， 真系个僆仔， 系啊， 我平时都系用呢个手段噶，估唔到如果我有小朋友嘅话，我就 系 贿赂式家长， 贿赂下欧啦， 唔系我谂住财爷啫嘛，财爷都成 派 糖啦， 派糖好，派得几开心系咪？ 系啦系啦， 咁但系亦都有啲嘅家长咧，其实冇嘅，佢个气场为。主咯，可能有啲爸爸特别搞笑嘅，或者有啲妈妈系可能衣着特别系瞩目嘅咁样样，梗会有一两个咧， 系 嚟亲坐低喺席间咧，就会全部小朋友 hello， 系喎系 ，hello。 有題外話，其實有啲家長係特別受歡迎喎，原因咧就係受翻家長歡迎喎。個原因唔係因為肯定唔係派糖啦，原因喺邊呢？原來有啲家長佢專係做刺探軍情呢個工作嘅喎，係刺探咩軍情呢？例如啲學分啦，例如測驗嗰個導向啦，例如嚟緊嘅考試。主要嘅題目會係邊啲啦？ 哦，即係小朋友就派糖，大人就派雞精。 冇錯啦， 好正喎！ 嗱，我知道咧，因為我之前有教小朋友畫畫啊嘛，咁嗰啲興趣班，其中咧真係有兩個家長都係特別受歡迎嘅。點解咧？其他家長都會啊，好似每一次放學啊，又或者帶小朋友嚟嘅時候，佢一定會圍住佢哋嘅。點解咧？因為佢啲仔女咧係會幫手去拍下啲廣告啊，可能會接下其他唔同嘅工作。係啦，咁其他嘅家長咧都會啊。主動咧去走去同佢傾下偈，啊會唔會關係到我個仔都可以拍到咧咁樣？ 有冇啲演出機會？ 係啦， 哇， 咁 樣簡直係社會嘅投射嚟嘅，社會嘅縮影嚟嘅， 精心計咁樣睇緊。 有啲又派糖，有啲咧就要籠絡一下，睇下導演會唔會俾機會開多幾集劇咁樣，係咪啊？ 哇，都犀利啊！即係睇翻整個家長界或者係學童界嘅研究咧，都真係幾有趣。因為咧嗱，如果未必可以認識得到有啲可以派到雞精俾你嘅家長嘅話，咁點算咧？我點樣可以幫到小朋友咧？咁好多時候咧就睇下即係家校嘅合作啦。而家就興講話，甚至乎係連埋個社區都有合作啦咁樣。咁我近排认识嘅呢位朋友，佢就话俾我知咧，佢而家近排做紧呢一个最新嘅研究咧，就希望可以真系切切实实地用小朋友嘅角度出发，就唔再系即系好似考小一嗰种嘅形式，我系老师，我就企喺你旁边同你比分嗰一种嘅做资料搜集嘅方式。佢直头咧，今次呢个研究访问咗系1500个小朋友，都系3至6岁嘅幼稚园年龄嘅小朋友啦。咁就唔系困佢哋喺一个地方，亦都唔系净系邀请佢哋同埋屋企 人去到坐低做啲唔知乜嘢嘅小項目咁樣樣，而係咧每一個嚟到嘅小朋友咧，都會喺佢嘅身上面咧戴上一個咩 Pro 嗰個相機咧。 哦， 咁就用呢一個嘅相機嚟到收集，究竟佢哋嘅視覺係睇緊啲咩嘢咧，或者佢哋嘅面向係向住邊一度，邊度先至能夠吸引到佢哋？就用呢一啲收發嚟嘅影片啊，去到做翻一個從小朋友角度去出發嘅研究。 哇，咪有排睇？ 係10,000小時。 哇，真係 嘅片， 好彩唔係我睇啫。 係啊，即係講真，哇！如果唔係真係有咁上下嘅資源，都未必睇得曬。 係啦， 甚至睇得曬都只可以 skip 住嚟睇。係 啊，依家都好多呢啲睇片員喎，即係譬如你話做 research 要睇片啦。咁與此同時咧，就係、是、我知道咧，警方方面有陣時咧緝兇咧，即係或者揾一啲疑犯咧，其實都要瘋狂咁樣睇片。 係啊， 即係依家好多時候，譬如一啲電影橋段又好，真實橋段又好啦。真係喺啲監控嗰度，真係要揾兩三個同事咧，攞幾杯齋啡係咁，連續睇兩三晚通宵，係佢咯，係 Vicky 啦，我哋揾到佢啦，咁樣係嘛？ 不過咧，亦都係咁樣講啦。咁佢都有同我講過咧，可能遲啲個方向咧，都可能靠 AI 啦。即係始終喺人力上面未必可以做得到有10,000小時唔瞓覺去睇帶咧。咁都希望可以透過科技咧幫到手嘅。可能即係教下科技，究竟我呢10,000小時嘅片，我想揾啲咩嘢嘅資料？點樣去收集呢一啲新嘅數據咧？咁樣樣，咁呢個係佢。我哋做研究员嘅大趋势啦，不过咧有趣嗰样嘢咧就系佢同我讲，点解会系将家校除咗有呢个合作之外咧，伸延埋去社区咧？譬如话佢哋近排有一样嘢咧系讲唔同嘅13个单元咁先算啦。咁佢哋会每一个单元咧同一个时限，就希望喺咁多个范畴当中都有支援佢哋学呢一样嘢，或者对呢样嘢有兴趣。譬如话我玩水。先算啦，可能有啲家長聽到玩水就已經哇唔可以啊，屋企唔可以，周圍都係水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哋就會分開啦。譬如話，我喺學校，我可以用呢一個水嘅畫嚟到教小朋友點樣去認識咩叫做蒸發嘅功能咧，少少有啲 STEM 嘅技巧喺入邊啦。譬如話，我用個大嘅掃把或者係地拖。濕咗水嚟到拖個地，好似咧喺咩咩樂園嗰度咧，咪有啲畫得好靚地下畫嗰啲咧，類似咁樣嘅方式去到引入，就話俾小朋友知，原來水可以畫畫，但係水畫咗畫之後咧，佢會唔見咗，係消失的圖畫嚟嘅喎。咁好啦，佢對水有研究之後咧，攞翻屋企入邊同一個嘅方式，如果家人係有時間嘅話咧，試下同佢講喺屋企你攞杯水，唔係喺屋企度畫地拖啊，但係咧你攞杯水擺喺近窗口嘅位置，睇下第二朝早佢仲喺唔喺度咁樣樣，類似。都是一些少少蒸发的概念。咁再伸延去到社区呢， 啲细路仔可能倒 单 都喺度啊。 即 夜晚黑嘅时候其实自己偷偷加返啲水。 倒返落去。咁反倒。 好呀呀。我细个一定系咁样啦。反正理论啊嘛。你话嗰样嘢我就偏唔咁样做。但你偏唔咁样做呢，即系有一日突然间得咧，你就可能系一个科技小发现嚟， 就叮咗啦。喂，咁但系你呢个反对嘅精神都好，起码你会知道原来系唔得，我要加水话俾屋企人得。咁即系其实你心底咁心甘底固就知道系得嘅，嗰杯水系会少咗。 只不过要用第二啲方法话俾阿爸啦，未必一定系。 同埋咧，全程投入咗喺呢个实验上面，因为你要半夜三更起身自己去到加水。 细个成日都系咁啊，将啲时间做咗呢啲无谓嘢啊。细个阿妈唔俾睇《圣斗士星矢》12点起身，偷偷鸡趌起身喺个被窦嗰度睇啊！ 原来系咁， 好曳啊！细个系，所以依家大个好乖咯，细个曳晒啦嘛。通常都系咁啊，有啲细个好乖，有啲大个好曳啦，曳得好，曳得好离谱噶啦，系啊！ 我都有谂过咧，如果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有呢一种类型嘅一啲刺激性嘅学习咧，其实可能同我哋而家嘅认知啊， 系啊， 而家个人嘅发展都好唔同哦， 可能会叻好多啊！ 我都觉得 应该系添啊。 唔止而家呢一个度数。 埋 Chase McRae。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知闻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上星期咧，有香港嘅银行咧就做咗一个关于千万富翁嘅调查。 哦， 俾你哋估下，究竟喺几多个人入边就有一个系千万富翁呢？ 香港啊， 系香港啊。 几多个入边有一个千万富翁？ 估下。 点解你唔问下直播室入边有边一个系千万富翁嘅？ 千万富翁，我都要四个之中边个系千万富翁啊？ 梗系才子啦， 我冇、啊，我冇、啊， 百万富翁啦咁样。 啊、hey, 你有个物业，你都一定过一百万啦、啊。其实咧，你有个物业都一定过一千万啦、啊。即系我咁样讲，系因为香港嘅楼价或者个房价太贵、嗯，你正常你拥有一间市区楼。即係講緊有三房嘅話，你都差唔多接近一千萬嘅啦。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嚟啊！雖然依家成日話樓價跌咗好多啦，咁但係跌咗好多，你都未至於市區買間三房係可以五百萬買得到咯，係咪？ 係啦，咁其實咧，佢呢個調查咧，去到今年嘅六月咧，就係原來全香港擁有一千萬港元或者以上咧。嘅千万富翁咧，系接近有41万个左右，哦、就真系好似14个人入边就有一个系千万富翁啦。 41万个咁少？唔止咁少喎、啊，我覺得少啊。我覺得咧呢個定義啦、啊，或者呢個金融機構做咧、嗯，可能佢係有過千萬嘅 cash 放喺現金流入， 係啦，現金流入咯。咁、嗯、但係你香港即係舊時市好嘅時候，你有一千萬你都唔會擺喺金融機構啦。你有一千萬都 買咗嘢啦， 左頭右頭啦，乜買乜買，周圍環球性咁樣買啊，仲要啊！即係我成長嘅概念入面好多叔叔。阿姨咧都話啊，邊度邊度有搭樓啊，邊度邊度有搭樓啊咁樣，咁所以都會好識分散投資咯。 咁嗱，點解我就會想講就點解要講下呢個調查咧？我又唔係斟酌咧，究竟香港幾多個千萬富翁？ 係啊， 其實我想斟酌嘅就係佢喺呢個訪問入呢、這個調查入面咧，都訪問咗其中200个嘅千萬富翁嘅。咁佢哋咧係爸爸媽媽嚟嘅，咁、就訪問佢哋啊，其實你嗰啲錢咧會點樣分配㗎？會用嚟做啲乜嘢㗎？咁、而爸爸媽媽。喺帮助仔女方面咧，究竟佢用几多少钱会帮助仔女去做啲乜嘢乜嘢乜嘢咧？ 這個、要聽啦，小白同埋嘉明要听啦吓 、啊。好， 即系究竟啊，你哋点样为到自己嘅儿子铺路咧？ 嗱，首先我又问一下啦，如果假设你哋嘅仔女想置业嘅话，假设你哋千万富翁，你会愿意假设，你会愿意俾几多少钱佢哋去置业呢？ 我觉得作为父母嘅话，最多都是首期。 系啊，都系。 系啊， 咁应该要佢哋自己供。 冇错啦，咁呢个系佢自己嘅人生，佢即系佢都要承担下佢呢啲嘢嘅，同埋父母都要留翻啲俾自己噶嘛。 啊、除非我真系本身已经有几层楼喺身啦， 系啦、 啊，咁我已经有啲物业系可以过俾佢哋嘅，咁、我就觉得唔紧要，咁俾一层你咯， 或者借俾佢住， 系啦、啊，或者收翻佢租， 系啦、啊，平租。 其实收租系几好噶，因为。俾小朋友唔好淨係覺得好似啊，我伸隻手埋嚟，我就有啊嘛，起碼我都有啲嘢要付出。 同埋咧，做好收租嘅時候咧，唔好俾佢事先知道呢個物業係你自己本人嘅噃， 即係話我揾個 agent， 梗係啦， 揾個朋友扮 agent。 如果唔係咧，佢一定會話：，誒，今個月咧好似守緊啊，媽。下個月先啦、 啊，遲啲先。 跟住你又喺度話心軟啦，你又經過 agent 啦、 啊。 其實咩嘅？我覺得即係有機會，你哋頭先個説法都係依家啲細路仔仲細啫。再大啲嘅時候，如果佢真係冇瓦遮頭，可能你都唔止俾首期嘅。即係我聽好多爹哋媽咪原先都係用你哋嘅取態咁去對待小朋友啦。咁、直情想哇一蚊都唔俾佢哋啊，等佢哋自己發奮圖強，自己嚟啦，係咪先？我已經供咗你讀。拍克来咯，咁显赫嘅大学系咪先？哇，嗰度已经一层楼嘅价钱啦，你自己仲唔发奋图强自己揾食？咁但系调翻转就系时势逆，或者真系你人咧好讲际遇噶嘛，系咪先？可能佢本身都系做生意嘅，有全盛时期有十间铺，28岁已经系上市公司 CEO， 但一个浪冚埋嚟，乜都冇咧。可能你到时做爹哋妈咪，咪系好啦， 按咗层楼帮阿仔咧，咁样，即系呢啲事情其实你未遇到、未发生，大家梗可以讲到啊，我呢就谂住咧，俾十万佢就谂住佢自己搞得掂噶啦，咁。其实即系你要去到嗰刻你先知道咯。 不过又咁讲，我都发觉咧，近年有好多啲爹哋妈咪咧，当自己啲仔女系去到适龄可以即系自己搬出去住，有自己嘅物业嘅时候咧，都会未必系话一嚟就系、是，诶、哎、你出去住啊，我买层楼俾你，或者我之前你去买楼，只系不过觉得你翻工你咪租楼咯。嗯、我哋嗰阵时都系租楼起家咁啊，租到咁上下自己舒适嘅时候，先至考虑置业咯。 咁、所以都系每个人咧嘅选择都唔同嘅，取向都唔同嘅，教育方法都唔同。 早兩年咧，即係你話個樓市好咧，咁啲家長用啲細路仔啲頭嚟買樓都仲有啦，係咪先？即係你見好多新盤銷售，啲阿爸成日都話：，喂，我買俾個仔噶，跟住就搭住個阿仔喺度話：，係佢先係業主啊咁樣。咁跟住就敷皮幫佢買嘅咁樣。你諗下，即係市好嘅時候，房地產未喺香港未一個投資產品。嗯、老實講，即係居住問題，我哋當然要解決。但你去到头先你讲过千万身家嘅一啲人，佢哋嘅谂法或者嘅思维模式究竟系点咧？每个人都唔同嘅。 系啊，咁究竟喺呢个访问里面，究竟啲千万富翁嘅爸爸妈妈，佢哋会俾几多钱仔女置业咧？240万。 哦， 240万应该差唔多就系首期， 再 多啲啲，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咧，佢就会有仲有其他嘢咧，都会帮佢嘅仔女嚟到去俾钱佢哋嘅。首先咧就系去旅行都会嘅噃，去旅行咧佢哋就会俾21万。如果举办 是是陪埋自己去嘅先，你系我 sponsor 你去先， 佢系就咁俾嘅咋。即系可能你系读完大学啊，然后就去个 trip 咁、 去旅行都有21万咧， 咁我觉得去旅行啊应该自己俾添，其实 应该要自己赚零用钱。 嗱又咁，有好多大学生咧喺外国留学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好多旅行去嘅。假设你喺英国读书先算啦，佢哋真系 term break 有一个旅行， 系啊系啊， 暑假翻唔到嚟香港有一个旅行，咁佢哋就去周边地区，但系人哋欧洲嘅周边地区系去法国啊，去西班牙嘅，咁佢哋全部同学都去 ，Daddy 啊，我都想去啊，咁咯。 系啊，因为你香港我哋成长，我哋就土生土长，即系话，爹哋啊，去乌溪沙度假村嗰度啊，你俾300蚊签张回条啊， 我同啲同学仔去长洲啊， 系、好好好，攞去攞去，即刻喺荷包嗰度付款咁样啊嘛，但你唔同啊，人哋 系啦， 我要去法国南部嗰度咧，有个小岛嗰度啊，所有同学都去嗰度玩啊，爹哋喺嗰度咧，净系个搭个 Eurostar 咧都讲紧咧4000蚊啊，港纸咁样啊， 我知我个 friend 佢喺 New York 嗰度咧 Hampton 市嗰度有间屋啊， 叫大家嚟住咁样系咪咯？咁跟住举办婚礼咧都会俾钱噶，38万；创业都会49万。到最后一样嘢啦，就系而家政府都叫大家要生 B B 啦。咁如果假设仔女生 B B 俾几多钱咧？俾100万。 哇！ 100万， 我嗰300万喺边啊，妈妈？ 咁但系每个家庭唔同啦。咁其实最紧要就系资助，系啊，无论有冇得去旅行又好，结婚搞细搞大都得，最紧要开开心心。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啦，依家咧25度气温，相对湿度76%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紧啊！咁啊，今个早上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琴日港股嘅情况啦。咁啊，港股咧琴日系有得升嘅，不过咧，升势咧就未至于喺早上啊升到200几点啦。咁最后收市升几多啊？升132点啦。咁都有一啲叫科技股啦，以至咧内银股咧都支撑住大市啦。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又升跌不一啊吓，不过咧都系微微升或者微微跌啦。咁啊，港股嘅情况大家睇嚟都似观望紧，点解咧？咁啊，睇成交金额啊就知道啦，咁啊，跌到去635亿啫，即系有阵时 ，Kenny， 我都想同你讲下，哇，咁好似今年港股成交真系削，嗱，我唔够胆讲系 Kenny 入行以嚟，即系差唔多最差嗰一两年成交，但系都真系同过往嗰两三年，就算系即系跌市又好，或者市场气氛差，都未至于差到有阵时400亿成交，以至600亿成交都紧紧到，仲低过国庆假期之前，究竟原因何在呢？交俾 Kenny 分析一下，唔该晒你。 其實係差嘅，因為點解呢？其實如果你話想教我入行嗰時嘅，可能當時個成交係少啲，不過咧你唔好忘記喎，而家嗰個股市個市值咧就大咗好多喎，一講係30几万亿嘅喎，咁亦都多咗好多巨無霸嘅即係股份喺香港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以翻呢個 market cap 嚟計嘅話咧，呢、這個 turnover 咧其實就真係唔合格嘅喎。咁我諗呢個就反映翻咧就係嗰個資金流向嘅問題啦，好多嘅外資方面咧。尤其是我哋成日講啦，啲美資方面咧，自從中美關係嘅問題之下嘅話咧，就真係減少咗好多流入嚟香港，咁所以形成咗咧嗰個成交量方面咧就明顯係大減嘅。咁第二咧，我覺得亦都要睇翻嗰個係經濟嘅因素啦。咁因為今年其實面對嘅問題就係、是都幾多因素嘅，包括就係、是息口上邊咧真係升咗好多嘛。咁好多嘅。即係投資產品上面嘅話咧，都會受呢個高息因素所影響嘅，包括股市啦。因為你諗下，擺銀行定期存款都有5厘啦，咁好多投資者都話：哎呀，不如無風無險啦，唔使諗咁多嘢啦，放喺銀行定期收息就算啦咁樣。咁所以亦都會減少咗部分資金流入去市場啦。咁第二就係話嗰啲債券咧，我哋成日講啲美債啊，啲國庫券啦，咁其實佢過往一年係跌咗好多嘅喎，跌咗几十%。咁好多嘅。机构性投资者咧，可能都会攞依一啲咁嘅即系美债嚟到做一啲担保品嚟做其他投资啊嘛。咁如果当中佢哋嗰个价值方面大减嘅，自然就令到佢哋个杠杆嘅力量方面咧都系降低咗啦。咁所以变咗个息咧系一个好重要因素咧，令到个资本市场环境系转变嘅。咁啊，再加埋内地经济嘅不明朗啦，啲内房嘅债务问题啦，好多嘢加埋嘅。 咁啊 ，Kenny 嗱，讲开内地经济咧，今个礼拜咧，其实重中之重就睇个 GDP 啊，即系内地方面同埋个三头马车有冇机会突然间出嚟比较超预期好啲咁样，跟住就提振一下港股咧。咁呢个故事都有机会会发生嘅、哦，因为你见到中央政府咧，其实近排咧都已经唔再用嗰啲两战齐发、三战齐发，都真系加大咗力度多咗嘅資金啦，出台去叫做力挽狂澜啦，救 A 股啦，報章都系咁形容啦。你睇法系点咧 ，Kenny？ 我覺得就唔可能話一個半個招數嘅話，就係、是、完全扭轉咗而家嘅情況嘅，呢、這個就真係唔現實嘅。咁但係就都係好似啲經濟政策一樣啦。咁你見到就係、是中央都出咗好多招啦，包括貨幣政策啊、財政政策都好啦。咁雖然唔係話一招。即係無論某一招咧，就係突然間一出嘅話，就哇令到呢個係方向轉變。但係慢慢累積加埋落去嘅話咧，對個經濟嘅觸底上邊咧，都係有個幫助喺度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係、是要即係唔好期望咧，就話一個靈丹妙藥嚟到咧，就即刻解決咗呢個問題。但係起碼咧，就令到一個係即係嗰個資本市場嗰個投資環境上邊咧便利咗。咁我諗呢個絕對係正面，絕對好事嚟嘅。但係你話幾時睇到效果嘅話咧？咁我相信都要配合翻嗰個盈利嘅增長，大家對個盈利增長嗰個前景恢復信心。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內地方面嘅投資者又好，或者內地企業家都好啦，對於前景嘅信心咧就比較疲弱啲。咁所以你見到即使之前咧嗰啲新增貸款數字啊、社會融資總量嘅數字咧，其實真係唔低喎，唔差喎。但係咧個問題就在於啦，大部分嘅嚟自嗰啲貸款方面咧，都係同嗰啲政府活動有關。 咁好明顯就見到咧，民間嘅企業上面嘅話咧，佢哋都唔係太有敢去投放嗰啲資本開支，咁所以依個咧就要係信心嘅恢復咧，先至可以慢慢令到資本市場咧係受惠嘅。 嗯，咁啊講到資本市場咧，又講下咧跟住國家隊去投資又得唔得咧？嗱，匯金公司咧就時隔八年咧就再出手咧增持四大嘅內銀嘅 A 股啦，咁啊絕對係正面嘅政策信號啦。咁有冇機會？机会第四季啊，国家队啊，继续逐步入市咧。与此同时就系睇翻咧，中央汇金咧直接持有嘅一啲金融机构嘅股权咧，其实持有比例咧有某一啲咧，越嚟越权重啦，或者越嚟越持有得多咧，都系四大行入边其中一啲咁样。咁跟住呢条路去叫做投资又得唔得咧？咁 Kenny 交俾你去多讲啦，唔该晒。 我覺得就一個參考咯。咁講真咧，匯金公司方面咧，就增持啲內人類股份方面咧，都係講四億幾啫。咁如果以翻佢哋嗰個市值計嘅話咧，四間加埋四億幾喎。咁如果你以翻個市值計嘅話咧，咁其實又真係唔係話好大規模咯。咁但係就起碼就有一個指標性，就話俾大家聽，就覺得依、這個股份方面咧，個估值都去到一個比較偏低，同埋一個係合理嘅水平。咁就我覺得一啲信號同埋姿態嘅作用咧，就多过系实质对嗰个系股价方面咧有好大嘅即系支持喺度嘅。咁即系老实讲，咁你内人就真系 P book 同 P E 都平啊嘛。咁啊息率方面又高嘅。咁但系之前大家都担心啲让利啊，担心啲债即系嗰啲坏账嘅问题啊，咁所以令到佢嘅 discount 比较多咯。咁如果而家中央出翻嚟去增持嘅话咧，咁我谂会令到市场个即係重新個焦點咧，會睇翻或者重新諗下啊，會唔會個估值已經係過平咧？喺心理上有幫助嘅，但係你唔好期望話佢買到股價升咯。 咁啊，最後同我哋關心埋咧小米啦，咁啊都係琴日升得幾好嘅一啲藍籌啦。咁啊，有指啊小米嘅創辦人咧就推出全新嘅操作系統，佢哋嘅新嘅 iOS 啦。咁啊，費事講咁多去牌子出嚟。不過近排手機市場都風起雲湧啦嚇。咁啊，繼阿劉天王咧，即係華仔咧，即係幫華為咧做手機代言啦。琴日霆鋒咧亦都即係幫華為做咗新嘅手機代言，睇嚟手機方面咧都真係風起雲湧啊，亦都咧即係見到個投資潛力啊。咁啊Kenny， 你覺得啊，即係手機市場入邊個投資價值啊，喺某一啲嘅股份入邊係咪真係湧現咗出嚟咧？已經 price in 咗咧？ 我覺得改善翻嘅。咁尤其小米方面咧，見到其實升得好勁喎，即係你見到佢基本上咧喺六月底嘅時間咧都係九個幾啫嘛，咁而家講緊13.5係遠遠跑贏咗大市喎。咁事實上佢就係做得好多嘅原因，因為佢之前嗰部新手機方面咧都係大賣啊嘛。咁同埋留意翻咧，就其實佢新手機方面咧都係啲貴價啲嘅。咁我哋之前都係節目講啦，其實就小米方面咧就必須要咧主攻一啲中高檔嘅手機係成功先至 OK， 因為佢嘅 business model 咧就唔係淨係賣手機噶嘛，佢係做呢個係生態圈嘅。咁如果你係吸引到啲中高端嘅客户嘅話咧，自然就喺後面生態圈咧嗰個係使用嘅即係服務需求咧就會增加，同埋都係配合埋咩咧，就係嚟緊佢個駕駛系統啊嘛，自動駕駛系統啊車啊咁樣。咁我諗就即係投資者都對小米係提高咗一線嘅，咁其他嘅智能手機嘅即係 supply 啊，譬如信宇啊嗰扎嘅話咧，都係好翻嘅原因就係因為舊年實在太差啦個智能手機市場，咁今年咧亦都係除咗頭先講小米之外咧，華為嗰部 Mate 60咧都係非常之大賣嘅，咁亦都係啲高端機嚟嘅，咁所以對一啲譬如專係提供一啲高端嘅一啲產品嘅零部件嘅供应商，譬如信宇嗰啲就特别有利咯。 系睇下上游业务啦，可唔可以发掘到一啲投资机遇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Kenny 头先有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好，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啦，拜拜。 到三岁没放饭，那

軍車隊咧，都會有機會參與其中啊！睇下佢哋架戰車咧，都夠開心啊！ 係、嗯，因為咧啲單車都真係好犀利嘅喎， 同埋好貴咯。 係啊， 睇下係咪都係無風無浪既無雨啦，咁樣咁就可以順利進行到啦。咁啊，密切留意啦、其他各大嘅平台去宣布啦，嗰日究竟嘅安排會係點樣啦？咁、轉個角度同大家睇下，琴日咧都有個 launch 啦，就係呢個中環街市啊！啊，咁啊，即係。絕對嘢繽紛㗎啦！舊時咧，我哋叫做響應呢個德國啤酒節咧，就通常喺尖沙咀海旁嗰個商場啊，嗰度隔離嗰間酒店咧，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玩啲嘅德國啤酒節嘅一個 event 嘅。咁依家就叫做再多啲唔同嘅地方啦，包括咧中環街市咧都會舉辦啊呢個德國啤酒節咧2023嘅，咁啊推廣啦香港本地嘅啤酒啦，同埋咧德國嘅啤酒咧都會喺其中咁樣，咁啊玩幾耐咧？玩到10月31號嘅，我估咧佢直情係食埋落去嗰個 Halloween 啊，嗰個叫萬聖節嗰個活動嗰度一路玩。其實咧，你萬聖節都係玩蘭桂坊啦。我估咧，嗱呢個產業鏈就諗得過去嘅。譬如你喺中環港鐵站嗰度落車，咁、你先飲兩杯先，跟住只要慢慢行上山嗰、那個蘭桂坊嗰度，咪再狂歡再玩咯。哇，諗到～都開心啊！ 都開心、啊。其實咧，講起呢個十月嘅德國啤酒節咧，淨係服裝嚟講咧，如果即係純粹係純玩嘅話，你都已經可以玩一轉啦。 係， 哪怕你係唔係當萬聖節咁嘅呢個場口去到玩啦，其實呢個德國啤酒節咧，都真係其實好多唔同香港嘅商場又好啦，食肆更加係啦。平時唔係做開西餐廳，都可能會借啲嘢借呢個方向咧嚟到講少少嘅宣傳。 佢會咧著翻啲德國傳統嗰啲格仔衫，好似、即係有啲唔同嘅， 有啲農夫 feel 啊， 最好咧。就邀請埋嗰啲即係德國點樣拎啤酒個技術啊！哇，佢哋嗰啲一兩隻手啊，拎住嗰十幾隻杯咧，哇！呢、這個場面真係好震撼啊！啲、啤酒都特別好飲啊！ 係咯， 即係我嚟講就係食香腸。系中意食德国肠， 系都系啦。咁但系除此以外，头先小话都过啱，嗰啲杯咧 好大只噶， 额外构造，本身只杯已经好重的， 同埋佢哋咧个底咧系特别构造，个底咧系特别咧系厚嘅。咁我哋干杯咧系用个底个砰一声咁样去嘅， 就系谂到都开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三发表施政报告，外界关注会否交代调整楼市辣椒。行政会议成员林健锋接受本台专访时话，最好全面设立，如果未能即时做到，可优先豁免外来人才在港置业的印花税。又认为港人三年内转售物业而缴付的额外印花税亦应该豁免。林健锋认为，除了设立，政府可以透过连环权，例如调整股票印花税或向外来优才提供更多优惠措施，令经济和楼市复常。他指出，即使设立，短中期应该不会令楼市炽热。他形容现时楼市有如一潭死水，若果持续下跌，没人知道会否出现恐慌性抛售，届时才出招已经神仙难救。香港新青年论坛研究顾问张培贤指出，楼价仍然高企，青年上车难，反对政府设立。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表示，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一带一路完善国家涉及很多种的语言，但是英文仍然是较普遍被接受。而香港以英语作为教育语言，将来希望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教育的枢纽，相信有助一带一路国家培育人才。正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高峰论坛的滕锦光接受本台专访时，被问到现时国际形势复杂对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影响，滕锦光认为绝大部分的一带一路完善国家作为主权独立国，有自身国家发展方向和利益， 加上追求发展和平是世界潮流，相信不会受到太多影响，总体发展顺利。以巴冲突持续，加沙城一座逼满伤者和避难者的医院发生猛烈爆炸，当地民防官员指爆炸造成300人死亡，但卫生部门就指有500人丧生，又指爆炸是由以军空袭造成。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形容事件是屠杀，宣布为死难者哀悼三日。不过以军否认空袭医院，指根据分析，事发时在加沙的恐怖分子正在医院附近发射了多枚火箭弹，而以军从多方面取得的情报表明，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火箭弹误中医院。伊斯兰圣战组织发言人随即反驳，指以军捏造和讲大话，又指以军正试图掩盖他们对平民犯下的可怕罪行和屠杀。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莫斯科的利益不容压制，美国政客应该学会尊重他人。正在北京的普京接受访问时反驳美国总统拜登的言论。普京指这个关系到国家利益，和他的个人无关，压制俄罗斯的利益是不可能。拜登和美国政府政治精英都需要学会尊重俄罗斯。拜登之前接受访问时说，如果美国实际上团结了整个欧洲，普京最终会被打倒，不能再制造他一直在这里制造的麻烦。日经平均指数报31,964点，跌7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68美元，卖出1,926.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74，瑞士法郎0.901，加元1.366，人民币7.315，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系多云，有几阵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气温徘徊25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大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骤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大埔公路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马场啦，同埋泽祥街啊，分别都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天富海湾，咁反方向去大埔咧就排到去希尔顿中心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同埋泽祥街咧，分别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反方向去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希尔顿中心。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就系车多少少排到去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湾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隧出九龙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沙田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新墟至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一段都是行车缓慢。清水湾道而家去返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碧沙路。咁再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日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哲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老公啊，你叫你阿妈唔好立乱俾嘢个仔食啦！ 你自己同阿妈讲， 梗系你做仔嘅讲啦，点会新抱讲嘅啫？ 有咩分别啊？ 每对夫妇都想拥有一段健康牢固嘅婚姻关系，咁就要留意 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士段落嘅丰收家庭秘笈， 请嚟不同专业人士同你分享维持幸福美满婚姻嘅夫妻相处之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信守一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系做啲乜嘢呢？就系、是、大家可以倾下，究竟你想学啲乜嘢乐器呢？Vicky 先，我好简单嘅啫，要求唔系好高、哦，我想学识吹口哨，乐器喺我个嘴度， 人肉乐器， 系啊，人肉乐器，我唔识吹，你哋识唔识吹口哨啊？ 轻松嗰啲一两下得咯， 跟住吹下诶，啵啵啵咁样嗰啲， 识唔识吹神光嗰只主题曲啊？ 系咯。 咁难 吹得唔好听咯， 走音系咪啊？ 忌献丑， 同埋咧， 不如藏拙啦。 呢个又有趣，吹口哨咧，通常都系你极度放松嘅时候做咧，就最做得到，因为你口哨咧靠你嘴唇啊或者口部嗰啲肌肉啦。咁做节目。我唔能够话，哎，我好放松咁做， 于是乎就吹唔到啦。 咁特别， 因为我哋好紧张。咁特别， 我按 channel 咁样，有人揿错掣又唔好啦，系咪先？计错时间又唔好，出唔到 set 文又唔好啦。咁所以咧，可能咧，我自己回忆翻咧，我都会吹口哨嘅，但真系喺。最百無聊啦，可能流達緊喺公園啊， hea 緊啊嘅時候，係啦，沖涼啦嘅時候咧、就有機會即係吹下口哨。 我自己吹口哨咧，只有兩個情況。第一就係叫我仔仔，第二就係叫我狗仔。其他時間 係號司令嚟嘅， 係 beat 咁樣係咪？ 係啊， 阿 Sir 嚟嘅 ，OK。 咁啊，叫佢過嚟啦，大家傾下偈啊，玩下。如果唔係走到太遠，咁有陣時吹口哨有個好處，即係佢音波咧，佢音頻咧其實高啲嘅。有陣時啲大風嗰啲位你嗌咧，你講佢唔係好聽到。反而呢啲 beat 一聲咧，佢哋 alert 到，走翻過嚟啦。 呢啲題目都幾有趣，話想學一個樂器啦。老實講，如果你話回憶。翻咧自己啊，对上一个学嘅乐器咧、已经系去到八年前、九年前咧，嗰阵时咪好兴嗰啲ukulele 啊， 哦，小吉他， 叫咩乌他丽丽， 乌克丽丽 系嘛，乌克丽丽，跟住咁本身我都识弹吉他啦，咁、所以嗰个转换就比较容易啲咯、因为都系揿啲弦线，仲要揿咁多个格数，跟住啲素弦嘅方法都好近似，咁就好快一个月就上咗手啦，咁、之后我都冇再学过新嘅乐器，你哋咧 去咗边啦？去咗边啊？个 ukulele 我冇噶，仲喺屋企。我会噶，哇，偶尔都会弹下噶。我都中意弹吉他嘅，咁冇 Albert 咁中意啦，因为 Albert 日日弹。 你知唔知其实我屋企都有个 ukulele 噶？ 系啊， 我耐唔耐攞出嚟噶？ 系 tune 下个音， 系 tune 下个音，系啊。因为 ukulele 系比较容易啲嘅， 可以 jam 歌。 你？ 系啊，你又识弹吉他噶？ 系咩？你都识 啊？ 喂，你唔好啊！你唔好同我哋 jam， 你同 Albert jam。 唔好， 系啊， 我想同你哋 jam。 我嗰日都有听啊，阿麦俊伟个节目啊，请咗 Albert O 去做嘉宾啊嘛。 系 系啊，你可以 jam 下我一齐，系啊。 唔敢，唔敢。 一起继续唱我哋吓。 唔敢，唔敢。 真系。 你哋玩？ 点解啊？ 我同你哋 ukulele。 一起继续。唱 我都唱个晨光第一试， 系咩？ 或者你哋三支吉他加我只鼓咯。 好啊， 我都中学时代系打鼓嘅， 系咩？ 系啊，我系女鼓手。 好有型， 竟然有啲咁嘅事。 你同你同 Albert 打一齐唱下咯，又好。 我都好耐冇掂我套鼓啦，我为佢而家手手眼协调未必配合得到 Albert 啊，你知啦，佢都啲大师级。 唔会嘅 ，Albert 会就住你嘅，系啊，真系唔好。我见你好开心啊， 我好惊，我成日都睇前辈嘅演唱会。所以我唔敢， 哦、 我唔敢喺佢面前。 我哋搞笑啫，呢啲咁梗系即系音乐嘅嘢，梗系俾翻我哋专业，即系 Albert out 啦。咁但系调翻转头，想学嘅乐器，其实细个咧都有学过一个嗰阵时好流行嘅吹口啊，叫 Kazoo 啊。 哦， 即系其实佢系一嚿嘢嚟嘅，你中意发咩音，佢就发到啲咩音 ，b b b b b b b， 嗰嚿系咪？ 喂，小椭圆形前尖尖地嘅。 我又谂翻起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有套电视剧集啊，《袁振合》啊， 系 咁嗰阵时有其中一个乐器系 flute 口风琴啊，系 flute 系啦 ，flute 诶，唔好意思，我唔系好知道中文系啲咩啦， 长笛 啊，长笛啊，佢嗰个应该系短嚟噶嘛。对唱啊，唔知啦，系 flute 嚟嘅。咁佢嗰阵时咧就风魔咗一时啊。咁、我记得亦都有人去琴行嗰度咧就买嗰支笛啊。咁冇办法啦，天王吹过，咁大家梗系会觉得哇型喎。咁啊有阵风咧就吹过，大家都想学呢。 我都有印象啊，嗰阵时系吹翻呢个愿你今夜 别 离 去 啊。系袁振合，我好中意睇嘅。 袁振合好睇， 系啊，同埋嗰种神秘。嗰阵时睇完袁振合会惊到瞓唔到嘅， 系咪？ 呢个亦都系卫斯理嘅强劲啦，即系作者嘅强劲啦，系啊。 哇，又飞又成喺天桥嗰度， 成日喺啲岩石嗰度拍， 弹嚟弹去咁样。 系啊， 你谂下仲有王菲， 系 哇， 系 啊， 有两个主角嘅，我印象中有王菲同埋李 嘉 欣， 李 嘉 欣、 洪恩，我记得亦都有嘅， 系啊， 系啦， 即系当年嘅美女， 边个唔想做袁振合啊？嗰阵时系咪先？ 唔紧要啦， 边个唔想做白素啊？系咪先 ？Anyway 啦，咁 住支木桶底练住先咯。 嘉玲，你而家会唔会学下啲乐器啊？帮助啲小朋友，或者小朋友喺度学嘅时候，你都系一个 music DJ 嚟噶嘛？你都会喺旁边指导下咁样咧。 话说咧，我大女而家就转咗，佢想拉小提琴，咁但系咧小提琴我以前细个都试过学嘅，但系嗰阵时咧，我嗰位老师就话俾我知，我只尾指期短，揿唔到嗰条弦，咁所以佢就话俾我知你冇前途噶啦。咁就叫我不如玩第二。 我大家姐又玩过咯，小提琴嗰阵时喺屋企劏鸡咁样声，真系 真系劏紧鸡。我而家成日都喺屋企又劏鸡。 系啱啱学一定系咁噶啦。 咁但系反而二女咧就都仲系专注玩紧竖琴。 系 咁竖琴，我哋都有个小竖琴喺屋企俾佢练习下嘅。咁咪佢弹啲咩，我咪而家弹紧啲咩咯。近排兴弹啊 Whole New World。 哇！ 咁啊，大家尝试揾一啲你想学嘅乐器啦，喺礼拜三嘅早上咧，试试谂谂佢咯噃。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林姑娘。 早晨。 再次了解一下咧，关于一啲小朋友患上长期病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可以喺方方面面咧，俾到更加多嘅支援佢哋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嘅。嗱，我哋上一集有提到咧，最好嘅状况就系小朋友康复，可以投入正常嘅生活，希望喺唔系好影响佢嘅情况之下，可以重建佢嘅一个正常嘅生活。咁但系其实我哋都有提到咧，有啲人咧觉得啊，你曾经试过重病，我系咪要好当你玻璃咁样去好好善待你咧？或者我乜嘢都系？俾咗啲特殊嘅唔係正常人咁樣去同你相處，但其實咁樣對於小朋友佢哋希望重頭正常生活嗰個願景，咪完全衝突咯。 多謝你呢個問題啊，亦都關注到呢方面。我哋一直都係好努力咁樣去做一啲嘅所謂宣傳嘅工作啦。咁其實咧，我哋好希望咧係帶一啲嘅信息俾普羅大眾嚇。雖然咧患癌病嘅小朋友或者患重病的小朋友的数目当然是少啦，吓亦都唔希望多啦，吓咁但系始终呢个社会里边系有一班咁脆弱嘅小朋友，同埋佢哋好需要支援嘅家庭。 系 当佢哋一个小朋友不幸患上一啲癌病啦或者重病嘅时候，佢哋确实好似你咁讲，我谂咧系佢哋好希望咧，大家系将佢视为一个正常嘅人。 好唔想自己同其他人系唔同。但系问题在于佢哋又确实喺身体上边吓系有一啲嘅需要吓，亦都系真系同一个健康嘅小朋友系唔同。譬如佢可能需要一啲辅助嘅工具帮佢行路啦，或者佢真系个外貌上边咧系唔同啦，头发好稀疏啦，行路慢啦，或者讲嘢咧唔系咁伶牙俐齿啦，甚至可能需要轮椅啦，其他啲危重病嘅小朋友出去咧就可能真系一定要出街一定要坐轮椅啦，甚至有好多嘅维生嘅仪器啦。咁我谂我哋好希望咧普罗大众第一佢哋明白。原来小朋友都可以玩咁重嘅病，因为可能好多人都即系唔会接触到嘅时候就唔会知道。当我哋唔知道嘅时候，我哋见到呢一班嘅咁奇怪嘅人嘅时候咧，我哋会有啲恐惧吓。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吓，即系带多啲信息令佢知道啊，其实咧呢有一班病人咧，佢哋小朋友吓都系有病嘅，佢哋外貌咧各方面咧嘅能力咧都唔同一个正常小朋友嘅。我哋咧要调整我哋对佢哋嘅一啲嘅睇法或者期望吓。我谂佢哋最需要嘅系俾人认识佢哋。点解佢哋会咁嘅样啦？或者系点解佢嘅能力系咁嘅样？而我哋能够去接纳同埋包容，带多啲嘅信息认识啦，然后咧就理解佢哋嘅需要啦，甚至再进一步希望大家真系有能力嘅人咧，可以去提供支援俾佢哋吓。无论系你话喺各式各方面嘅支援，都系非常之欢迎吓。譬如系捐款啦。就或者咧係一啲平時喺你身邊出現呢啲人嘅時候，你點樣樣咧係盡量係好。即系点解好有智慧地去帮佢哋咧？ 系啊，即系大家系舒服嘅沟通之下，又唔会有任何歧视嘅充斥喺当中。点样可以真正做到嗰个共融咧？都系大家需要继续教育之余，都系要大家一齐去摸一个方法出嚟咯。即系始终每一个小朋友佢需要嘅支援又唔同，每一个家庭佢哋嘅际遇亦都唔同。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俾更多嘅耐性，互相了解一下先，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第一步。我哋讲到就系呢个最好嘅状况啦，小朋友康复，然之后重头正常嘅生活啦。咁但系之前都有听过林姑娘讲过，唔系个个小朋友都系咁幸运，唔系个个都有咁理想嘅情况。咁其实如果喺一啲比较差嘅情况之下，又点样可以支援到佢哋咧？ 系啊。香港咧每年咧都大约有250个左右啦，18岁以下嘅小朋友或者年青人系因为患病而离世吓。咁当中可能大约有40个左右都会系癌病嘅朋友啦吓。咁而其他嘅咧就系一啲各式各样嘅唔同嘅病情或者系一啲唔同嘅诊断，都系一啲致命嘅重病嘅患者啦吓。咁而当呢一班嘅不幸嘅无论系婴儿啦、儿童啦、青少年啦，佢哋去到生命最后嘅阶段嘅时候，我哋基金都亦都有服务咧，系特别关注呢一班嘅朋友啦，同埋佢哋嘅家人，因为佢哋嘅需要同治疗紧或者系康复中嘅小朋友都系唔同， 系 吓。咁而喺香港嘅医疗嘅系统里边咧。都其实2019年开始咧，医管局都会设立咗一个儿童嘅舒缓服务嘅团队啦吓。咁但系都唔足够去支援晒所有即系有呢啲需要嘅家庭。咁我哋基金喺2018年成立咗儿童舒缓服务基金，咁就特别针对呢一班喺生命晚期啦吓，即系需要。特别嘅支援嘅一啲嘅病人同埋家庭咯， 吓喺呢一方面嘅支援会唔会系心理上面比较着重多啲咧？ 各方面全人，我哋一啲全人嘅关顾，因为咧分唔开嘅， 吓 咁当小朋友个病情好严重或者佢好多唔舒服嘅症状嘅时候，个生活质素就会好差，我哋嘅目标系提升，无论系个病人自己本身啦，同埋家人嘅生活质素，呢个系基金嘅目标嚟嘅，服务嘅目标。咁如果当一个患病小朋友佢好多唔舒服，而照顾者系即系觉得无能为力，亦都唔知道点样去照顾嘅时候， 所以呢啲亦都係影響緊佢哋嘅心理狀態，所以離唔開嘅嚇，即係其實係心身社靈係分唔開嘅嘢啦。尤其另外跟住當面對生命慢慢慢慢係走到最後嘅時候，無論病人自己啦，或者係家長啦，或者其他親人咧，都係好多嘅哀傷嚇，好多預期性嘅哀傷去接納。即係佢將會係離開、可能失去個小朋友咁、所以基金嘅服務希望咧，我哋都係咧重點係喺社區裏面去提供支援嚇、一樣嘅，同其他病人一樣，我哋都希望盡量喺佢有限嘅範圍裏面都可以做過一啲正常嘅生活， 係 希望可以咧多啲時間喺屋企，因為我哋有醫護，我哋有護士嘅團隊。去在屋企嘅提供啲護理嘅諮詢俾家長，等家長有信心，有多啲嘅能力去照顧好小朋友，咁佢咪唔需要留喺醫院度咯。當小朋友留喺可以喺屋企照顧時候，對成個家庭嚟講，一個係好有壓力啦，但係亦都有好多好處嘅。個好處就係可以一家人共享天倫啦。家長唔需要咧，即係好頻撲往返醫院同屋企啦，亦都可以咧喺屋企照顧家庭同埋其他嘅健康嘅小朋友。但是要在屋企里面照顾一个这么多症状这么不舒服或者是去到这么严重的阶段的小朋友一点都不容易。所以是、要整个的团队、我们同医院里面的团队很紧密的合作。譬如小朋友在家里、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护士24小时的在度提供支援，同医院紧密联络，然后给家长一个一个指导啦，话俾佢听啊，出现咁嘅情况，你可以点样做？咁唔使咧，佢哋好彷徨，咁咧就系唔系咧都要走去急症室排几个钟头？ 系啊，所以即系就算系去到呢个绝境，点样陪小朋友行过佢最后一段路，其实唔系孤单地行嘅。唔该晒。 Yumi 中游美有呢首作品，下一个暑假。 位于沙田区嘅其中一座山叫做九套山，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位处于中文大学附近嘅，但系点解会叫做九套山嘅咧？想知嘅话，得月涛转头话你知。君を笑顔にする魔 olvida quedará no hay ni llegar kira kira to kagayaki kimi ni hohoemu sonna suteki na asa ga kitara tsurai hibi no koto mo kiete shimau yo 九套山你可能听过，九套山原来就是来自九套村的。九套村自他们立村以来，其实他们都是罗氏去到居住的。罗氏太公原来在清朝乾隆年间已经由广东省南迁的了。他们先住在都是同样属于大埔旧路的一带，叫做樟树滩的位置。由于这里就是跟大埔海就接壤，所以以前经常都会受到海盗去到骚扰。故此罗氏的村民呢就将他们住的地方就向上发展了。于是乎就搬到现时的位置定居。原来这条村原名叫做龙窝的。咁但系后嚟咧，不断有啲山狗去到出现，而且更加发生唔少咬人嘅事件添。啊，村民咧就觉得呢个地方并非卧虎藏龙之地，只系一个住咗好多狗嘅山。于是乎咧，以前就叫做狗套，系用一只狗嘅狗噶。咁但系后嚟就觉得用个狗字好似真系唔系咁斯文咧，就改咗用数字嘅狗字啦。好啦，早年嘅时间，九套山咧其实原来都系荒地嚟噶。经过罗氏嘅一家佢哋努力去到开垦，终于咧就变成种咗和田啦，亦都有梯田啦，一级一级由山腰去到山顶。咁啊，除咗种稻之外，佢哋亦都有种菜，亦都有养猪又养鸡，基本上咧佢哋自给自足噶。不过睇翻今时今日，佢哋大部分嘅村民咧都已经移居晒去海外噶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三发表施政报告，外界关注会否交代调整楼市辣椒。 早晨，投资 O2O 9:08嘅时间，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啦。美股升跌不一啦，道指有得升，升13点，标普500指数咧跌0.4点啊。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4点啦。港股 ADR 咧都系冇乜方向嘅 ，ADR 升18点。至于咧贴士啲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低水10点啊吓。睇嚟今日咧都系冇方向底下咧，仲要系。比较小啲嘅成交啊，睇下有冇咧股票市场有啲新嘅措施咧出嚟刺激下啦，带嚟呢个提振嘅作用啦。呢个时间咧听下晨光好友先啦吧。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谭伟权 Gary 哥哥。 今 日呢个环节神光好友，我邀请到我嘅哥哥啊。嗱，点解我会叫佢哥哥咧？转头再同大家讲，但系我相信大家都系会咁样叫佢噶啦，就系、是、Gary 哥哥。 Hello，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 ，Gary 哥哥。嗱，点解我会叫佢哥哥咧？讲少少先啦。因为喺2017年嘅时候咧，我就同 Gary 哥哥一齐咧去做咗一个舞台剧，就系、是《小城风光》。咁我就系饰演佢嘅妹妹，佢就系我嘅哥哥，我哋嘅妈妈就系思琪姐。 冇错啦。你嘅名字叫咩啊？叫黎柏瓜，唔系黎柏嘉。 嗱，点解咧？我会叫做黎柏瓜咧，因为本身个角色叫 Rebecca。然后呢思琪姐有一次就叫了丽柏嘉做丽柏瓜，跟住大家就咁样叫我 啦。挺可爱这个名字。 是不是、啊、我知道呢 Gary 哥哥其实刚刚呢都做了一个就是 Music Gathering 啦、嗯。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 Music Gathering 的？ 其實咧，事源係因為我諗大部分人都知道㗎啦。我就由細到大咧，我都好中意張國榮哥哥嘅。咁啊，每一年自從佢2003年走咗之後咧，我基本上每一年嘅41啊，或者912咧，我都會做一啲嘢咧去悼念佢嘅。咁啊，但係咧，因為近呢一年咧，我就做緊一個 Lauren Show， 咁所以變咗啱啱41嗰日咧。我就按緊 show， 咁啊做唔到一啲嘢，咁我平時我都會開下 live 唱下歌啊，分享一下咁樣。咁咁啱咧就睇 schedule， 因為我哋啲 schedule 好問噶嘛。咁我一睇，咦912，我嗰日 dark day 喎，咁我就即刻，唉得啦，哥哥保佑啦，我可以做啦。咁啊即刻嗱嗱臨喺一個好短嘅時間裏面即刻 gather 曬所有我想揾人幫手嘅人啦。 幾耐啊？嗰段時間係？ 我諗一個月都冇。 是几个星期， 几个星期嘅咋，咁基本上系差唔多两个零星期到啦，咁就去促成咗呢一件事，咁跟住就搵埋地方各样嘢，咁啊搵埋 band， 搵埋 audio lighting 咁样，成件事就完成咗啦，好开心。 证明哥哥人物好，咁短时间即刻都 gather 到，但系咁多人一齐帮手，系咪？ 仲有啲好 amazing 嘅嘢噶，可以分享噶，就系、是。你知道呢排咧，即係之前都不停係咁紅雨黑雨啊，咁落雨噶嘛。咁嗰一日咧，本身咧朝頭早晏晝都係落緊雨嘅。咁因為我哋半露天噶嘛，中環街市嗰度。咁所以我係好驚嘅。到我哋喺中段 rehearsal 嘅時候，三至六嘅時候咧，我哋本來有啲 rehearsal， 咁但係因為落雨，即係好多嘢罩住曬膠啊啲咧，突然之間嘣著火個台，燒拖板嗰樣嘢，因為焗住咗啲膠袋。咁啊好驚，跟住就即刻揾人搶救啦嗰樣嘢啦。咁跟住我就死啦，應該做唔到噶啦，即係點樣咁又驚落雨啦咁。點知就搶救完啦，咁啊要搞到好悶先至有 rehearsal， 差唔多六點零先有。咁我哋扮鐘開 show， 咁又要梳頭化妝啊咁樣，我又要照顧啲 guest 啦。咁我就話唔好搞咁多啦，我先俾 guest 試先嚇。咁啊試咗各樣嘢，咁跟住其實都唔試得曬，試幾首歌。咁跟住就嗰日就即刻開波就唱啦。點知咧我唱第一首定第二首歌嘅時候咧，我唱下開始毛毛雨喎。哇！我即刻一度唱歌一度祈祷啦，我唔好啊，唔好落雨啊，哥哥保佑啊，上天保佑。咁跟住就讲成晚都冇落雨， 哇！ 非常之感恩，仲要系咧 strike out 嘅时候咧，嗰班 crew 咧执嘢走咧，半夜一上车一闩门走 ，boom 落大雨。你话系几？系啊，真系好感恩咯、啊。 咁嗱，我知道咧呢一个叫做 music gathering 啊，即系音乐聚会，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点解会叫做音乐聚会而唔叫做音乐会呢？ 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咧，我唔系一个即系成件事唔系一个 concert， 唔系一个音乐会啊，因为我唔系要 perform 啲乜嘢。我係好想藉著嗰一個日子咧，去 gather 一啲愛哥哥嘅人啦，同埋一啲 fans 咧，去一齊嗰晚去共度一個晚上，去懷念哥哥。 其實我上網，我見到上網好多人喎。 係啊，基本上我後尾聽翻佢哋即係場館即係佢哋嗰個feedback 咧，話係佢哋活化咗兩週年啦，即係喺中環街市，係近咁多呢兩年嚟咧係爆咗佢哋嗰個 quota 嘅，係超過300人嘅流量啊！咁所以係非常之好咯，同埋佢哋都睇得個個都睇得好開心， 好投入係咪？ 好投入係、啊。 我見到好多人都拍片， 係啊，不停係咁拍，咁啊又拍手啊，又跳舞啊咁。即係呢一樣嘢就係喺呢個半露天式嘅嗰個特色咯，即係冇咁局促嘅。 咁啊，亦都我唔係一個好，你知我中意同人 gathering， 我好中意同人哋互動嘅。 嗯。 咁、啊、所以好多時候我都用一個咁嘅形式叫做音樂聚會 gathering 咁樣就 rather 定係一個 concert， 我要表演，你坐喺度睇啦，就唔會有任何嘅嘢，你欣賞我就得㗎啦。咁唔係嘅，我會好多時 check check 啊互動啊，咁我走埋落台添嘅。 最緊要係同大家嘅關係係咪啊？咁所以你係咪都想即係透過呢一個音樂會，除咗係懷緬哥哥之外，都係可以咦好似定時定候同大家見一見面咁樣啊？ 係，因為其實我自從我2016年嘅時候，我成日開 live 嘅，咁啊、都儲咗一扎 fans 啦，咁再加上以前有啲 fans 啦，咁。因為近呢幾年咧都比較少啲去做一啲音樂嘅 gathering 啊，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點講啊，一個好好嘅日子啦，好好嘅機會啦，同佢哋聚下咯，係。 嗯，咁我知道今次咧，你唔單止淨係唱歌嘅，又做監製啦。其實監製難唔難做嘅咧？ 係啊，難嘅，因為 要同好多人溝通噶嘛。 係啊，所有台燈聲。所有部門啊、ticketing 啊各樣嘢，全部都係要自己上心上身啦、啊。咁、所以係辛苦嘅。咁但係我又覺得我 enjoy 呢一樣嘢嘅。係啊，即係因為我譬如我2010年嘅時候，我自己創咗個團啦、咁亦都搞咗兩次嘅一個音樂會，一個 one man show 嘅音樂劇啦。咁所以都係一個劇。咁我覺得enjoy 嘅，係啊，雖然辛苦但係 OK 嘅。 嗯，咁有冇话喺呢啲咁辛苦嘅时候，你自己咁中意音乐啦，会唔会都话喺啲咁辛苦、咁困难嘅时候，都会有一啲正能量嘅歌去 pick 翻自己咁样，令到自己哇醒一醒，又充满正能量啦咁样咧？ 有嘅，我其实咧由细到大都有一首歌成日伴住我嘅、就系、是、哥哥嘅《默默向上游》，因为佢里边嘅旋律好听啦，同埋佢歌词真系好重嘅。即係如果大家即係再翻去聽翻聽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哇中曬啊！ 嗱咁其實唱咗歌咁耐啊 ，Gary 哥哥有冇話其實音樂對於你嚟講係啲乜嘢咧？ 係一個好自我嘅感覺嚟嘅，同埋係好自如嘅嚇，亦都可以表達到你自己個人嘅一個 characters 嘅。 是放松的、 啊、放松的放松的，因为当你听歌或者当你唱歌的时候一定是很舒服的状态。 有没有想透过音乐可以带到给听众什么呢？ 我想是想我接下来都会是想用音乐 gathering 或者音乐会这件事呢去带一些 message， 一些正能量给在场入场看的观众、因为我觉得、太多开心同唔开心嘅嘢都发生紧，咁所以我觉得点解我唔做啲开心嘅嘢咧？ 有得选择嘅时候就选择快乐。 冇错冇错， 即系关于演员咧，关于演员咧，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嘢可以讲啦。即系你都知道，嘉明都系读即系 APA 出身， 曾经 系 啊，都系 drama school 嘅同学仔嚟噶。 系啊，咁啊 ，Vicky 你都好中意舞台嘅演出噶，会唔会系啊？ 会啊，中意啊，系啊，自己都好有兴趣喺一啲舞台上面嘅演出，因为我觉得舞台同拍嘢咧好唔同。舞台咧就冇 NG 嘅，系啊，所有嘢都系 live 嘅，你连观众咧掹纸巾嗰下你都听到嘅。我中意呢一种零距离有距离嘅，咁系同一个空间之下一齐喺度发生感受紧嗰件事嗰种感觉咯，同拍嘢有两回事。 我偶尔咧就都中意呢啲，即系要做下演员仔啦咁样啊。咁但系舞台咧我就真系拿捏得唔好啊，或者做得唔好，因为你要一踢过咧冇得错。反而咧我。真係中意電影嘅氛圍，即係電影咧，佢有好多時間俾你入局啦，跟住咧，你會 醖釀啦， 拍三個鏡頭啦，一個 two shot 啦，一個大頭啦，一個 wide 啦，咁你嗰個對白可以整三次啦，或者演三次啦，咁你就好多時候你能夠進入嗰個狀態就多啲咯。我係比較慢熱啲嘅，我承認。但舞台咧就係一拉開幕嗰一下咧，你已經係最投入其中啦嘛，係咪先？ 所以咧近排啱啱出席咗嚟緊嘅香港藝術節咧，終於可以盛事回歸啦。咁因為都連續5年咧冇搞翻呢一個咁大型嘅一個狀況啦。咁所以睇翻佢嚟緊嗰啲劇目咧，都有啲好有趣嘅。譬如話咧，有冇試過入劇場嘅時候得你一個做觀眾？ 我未試過 戲做俾你一個人， 我會好驚， 係咪好大壓力啊？ 即 係有呢一啲嘅體會俾大家，又可以重新感受下，都係開心嘅。 咁啊，有機會就入下劇場啦， 度感受一下啦。咁啊，谢君豪先生都攞咗个全国嘅叫做男演员奖啦，舞台剧嘅剧帝全国性啊，咁啊呢个都好值得去睇嘅。不过系全国公演，我唔知几时先排到落嚟香港站啦。有冇有机会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啦？ 马拉松你应该听过，游泳你亦都识。马拉松加游泳，唔知道你又知唔知咧？马拉松游泳系一个嘅项目嚟噶，呢个项目要喺公开水域嗰度进行。所谓嘅公开水域系只有河流、湖泊、海洋或者水道入边进行噶。咁而且佢哋亦都分咗，例如系5公里、10公里、25公里等等噶。马拉松游泳是指任何在公开水域进行的距离大概都有10公里的比赛项目。比赛的水流是需要缓慢，但是浪也要注意，要小浪的，也都要在咸水或者淡水的水域那里进行的。需要的水质是要拿那些 approve 的，一定要是水质干净，以及可以证明得到这个水域人身安全系数达到标准才可以进行比赛。赛程路线任何的水深亦都不可以超过 1.4 米，水温最低是16度，最高是31度，其实规格都挺严格的。所有公开水域的比赛项目亦都是用自由泳去到比赛的，而运动员亦都不可以借助水入面的一些譬如是固定的物品或者是漂浮的物品帮助你去到推进，亦都不可以故意接触随行的救生艇或者艇上面的人员，亦都禁止其他人呢去到入水带着你游水的。运动员禁止使用佩戴任何有可能帮助你提高速度的装备各样东西，不过你可以选择泳衣，但是泳衣又要经过大会批准的，泳镜、泳帽甚至乎臂夹、耳塞都是要经过大会批准才行的。公开水域的比赛按照着比赛的距离设有一个叫做关门时间的，他们的时间是这样计的，自第一名的运动员到达终点开始计，十公里马拉松游泳的关门时间就是第一名运动员到达之后的30分钟了。运动中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Dicky、 晨光第一次。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又嚟啦！咁啊，电话旁边咧都揾咗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喂，星期三7:35嘅时间咧，我都记得嘅，认识人大政协啊。 冇错，咁啊，今集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咧，就请嚟嘅嘉宾朋友咧，叫做沈豪杰，佢系全国人大代表嚟嘅。佢会喺个节目度咧，同大家讲下呢个内地城市化同埋城乡共融。佢有啲乜嘢感受咁話？咁另外啦，有一個環節叫做人大政協港區新班子，顧名思義就請你一啲新進新任嘅人大或者政協嘅朋友上嚟講下嘅。咁今集嘅主角咧就叫做車宏傑，佢會同大家講下咧新任呢個全國政協有啲乜嘢感想，同埋啦佢將會咧落實會執行一啲乜嘢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咁啊，想认识多啲人大同埋政协朋友咧，咁啊，今晚7:35要留意呢个节目啊。 好，咁啊，8:00嘅时间，医生与你，寻日嗰集咧就介绍人物啦。星期三咧，我哋就会讲下啲奇难杂症。 冇错，咁啊，今晚嘅节目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前十字韧带撕裂呢一个伤啊。咁啊。前十字韌帶撕裂咧，大家睇波嗰啲朋友都知道，好多球員都有呢個問題嘅，咁係一個好普遍嘅運動創傷，普遍啦，但係嚴重噶。咁啊，對於好多足球、籃球、欖球運動員咧，就成日發生嘅。 誒、哎，我都斷過㗎呢、這個十字韌帶。 哇，你都係。 係啊，我前後都斷曬嘅，之前做手術啫嘛。 咁而家復唔復原得翻？ 而家。 受伤之前嗰个能力咧， 而家就未复原到受伤之前，但我谂住继续努力去到练习，我要劲过受伤之前嘅，应该系要。 加油啊，小白。 系好。 咁呢个节目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即系呢个嗱，你过路人，你应该好清楚啊，即系前十字韧带撕裂咧，系行到路嘅，即系唔影响行动嘅，但系咧。你唔理佢咧，佢系冇办法自己好翻噶嘛。 系啊，冇错。 你继续咁样行落去嘅话咧，佢只会恶化，就会可能引发呢个半月板磨损同埋膝关节炎等等并发症。即系你唔理佢嘅话咧，系佢唔会好之外，仲会可能恶化嘅。咁所以今晚呢个医生与你呢个节目咧，我哋请嚟骨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呢个前十字韧带嘅成因，同埋咧唔同嘅治疗方法，以及最紧要啦预防方法，等大家咧可以识得点样去避重就轻啊。咁啊，想知道多啲嘅朋友，记得今晚留意八点钟医生与你啦。 系咁啊，如果冇事嘅话咧，就要留意下佢头先讲个预防方法啦吓。预防方法嗰 part 咧，我都要专心啲睇啊。我只左脚冇事噶吓，咁啊，但系睇下呢个预防方法有啲咩措施嘅左脚做多啲先。好，十点半钟嘅时间咧就约到病除波， 冇错，呢个纪录片嚟嘅，约到病除嗰个除咧。就唔係除去咗個除，係跟隨嗰個除，即係好怪啊！藥到點解啲病仲跟隨住自己咧？嗱、 啊， 講緊係乜咧？講緊係一啲精神科藥物啦。即係話説啦，全世界咧原來有數以百萬計嘅人咧，每一日都要依賴一般處方嘅精神科嘅藥物去生活嘅、 嗯， 即係每一日都要食噶啦。咁但係呢啲咁嘅作藥品咧，短期內的確可以減輕嘅病症，但係原來咧製藥公司咧好多時向病人同埋醫生咧隱瞞咗咧，長期食呢啲藥咧可能引起嘅嚴重副作用，甚至乎有啲藥物會成癮，咁啊引起好多其他健康問題嘅。咁啊呢個節目咧，我哋會專訪咗一啲咧深信呢啲藥物可以幫助病情嘅病患者，聽下佢哋咧呢啲精神科藥物咧點樣令到佢哋個生活同埋咧佢哋個。无论是心理和精神生理上面都有很严重的影响，有很多是崩溃了，为什么？并且啦会揭露一下呢，即是我们请你的专家去讲一下这些制药公司黑箱作业怎样操作的、 嗯、 踢爆一下一些内幕消息。大家都想知道多一点，记得今晚十点半要留意一下，药到病除。 最衰就是药厂呢，有时候甚至乎连自己那些譬如长期性的副作用，他没有告诉医生听、啊。医生有阵时自己都唔知道，即系如果有呢啲嘅情况嘅话咧，咁啊真系麻烦啦吓。咁啊睇下今日夜晚我哋先睇睇呢啲 case 啊，到底中间有啲咩契机或者有啲咩道理，等我哋认识一下先。好，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畅，拜拜。 拜拜。 喂，同阿畅讲住咁多咧，值得叫同大家去跟踪一下咧，就琴日啦，香港足球代表队啦，咁啊喺高原嗰度对北丹啦，咁啊真系咧啊，即系有争啲啊吓，系啊， 同第一场喺翻主场嗰个， 你知唔知俾人 势啊？ 食咗个字啊，就系、是、叫祸不单行，就去咗北丹就祸不单行， 原来咁， 冇办法啦，高原啊嘛， 我见啲网民系咁样写啦，咁、哦、当然啦，即系贴心啲咁样讲就话，唉，真系高原又唔够踢啦。咁但系琴日咧，讲真嘅，安德臣领队咧都唔系好满意球队嘅表现啦。咁要输嘅，虽然最后就晋级啦，下一场咧就一定系硬仗中嘅硬仗啦。对边队咧？对伊朗啦。伊朗正所谓踢法硬朗，就系、是、伊朗。 咁梗系啦。咁你见到其实安德臣领队都犀利嘅，因为上一次对不丹嘅时间咧，下半场有少少松散啊，成队波，佢都已经唔满意。佢话，所以佢就喺即系大字标题都讲过，点解？只是赢四球，因为就知道下一场咧，即系啱啱嗰场咧，系一场硬仗。个硬仗唔系净系对伊朗，其实因为去到陌生嘅环境，再加上高原咧，已经知道去咗几日噶啦，都仲系咁样嘅状态，好似有啲松散咁样。咁所以就个成绩咁，当然系希望下一场嘅时间咧，可以反映出港队嘅决心。 系、世界杯外围赛，如果喺我自己有生之年都可以睇到中国香港代表队可以入到世界杯， 系啦。 啊！真系好梦幻呢件事， 梦、 幻还梦幻，有机会就 有 机会， 有机会噶， 系啊， 冰岛都得咯， 带住希望， 系咪？系啊，我哋都应该得嘅。 最紧要系球迷们都继续支持， 系啊， 大家为港队打气， 系不离不弃啊！吓咁啊，继续支持香港足球代表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根据议程，习近平完成演讲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分别致辞。根据现场座位显示，普京和佐科维多多分别坐在习近平两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澳门特首贺一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亦将会出席开幕式。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外界关注会否交代调整楼市辣椒。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他最近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见面，要求政府全面撤辣，向对方分析当中利弊，又认为若果要撤销辣椒就要全撤。梁志坚重申，如果楼市持续下滑会影响整体经济，本港有130万住户持有物业，部分业主仍然在度供款，若果楼价再跌，担心银行会收回贷款。梁志坚相信即使全面撤辣，楼价不会即时飙升，需求亦都不会急速增加。又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向他提及关注如果撤辣会否令楼市升温，他自己当时回应，现时全球市况差，如果楼市回调属奇迹。以巴冲突持续，加沙城一座逼满伤者和避难者的医院发生猛烈爆炸，当地民防官员指爆炸造成300人死亡，但是卫生部门就指有500人丧生，以巴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美国总统拜登对事件感到愤怒和深感悲痛，拜登说已经指示国家安全小组收集信息，又分别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事件。拜登正启程前往以色列，以表达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白宫发言人柯比表示，拜登会向以色列提出棘手的问题，了解以色列未来的目标。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造成的美国人死亡人数目前是31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气温徘徊25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骤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02点，跌68点，成交金额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2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50.8升10蚊，友邦保险68.9跌5毫，腾讯控股298.8跌3.4，中芯国际21.45升9毫，阿里巴巴81.5跌5毫，联想集团7.88跌7.2，美团112.7跌8，药明生物系47.65跌2.4，建设银行4.66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76， 瑞士法郎 0.9 加元 1.365 人民币 7.311 英镑对美元 1.217 欧元对美元 1.057 欧元对美元 0.6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31,917点，跌122点。港金报17,99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35美元，卖出1,938.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有雨噶，天雨路滑，请特别小心驾驶啊。咁啊，跟住报告啲特别嘅事故同埋坏车啊。咁啊，九龙区咧，亚皆老街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嗰度咧，因为有人喺危险位置，暂时嗰段嘅窝打路嗰段嘅亚皆老街咧系需要全线封闭嘅，龙尾去到窝打路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嗰度，因为有人喺危险位置，暂时嗰度係封咗路嘅，龙尾去到窝打路道附近。咁啊，请驾驶人士呢改道行驶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嗰度有人喺危险位置，暂时嗰度不能够通车㗎。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喺启业村对开就快线曾经有意外事故嘅，意外啱啱清咗场，不过都多车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观塘道去油塘，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路去到龙翔道天马苑都系车多，行车缓慢。新界方面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喺新墟段有坏车阻路嘅，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大道村，因为坏车事故啊，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路去到元朗公路大道村咧系多车嘅。较早前荃湾嘅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喺青衣交汇处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多车啲。仲有吐露港公路啊，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喺泽祥街对开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这个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龙尾去到圆洲仔附近嘅。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仲系多车，龙尾近住启田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些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近芜湖街。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呢，新界现在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还是比较多车啦。咁来往方向都繁忙嘅。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去上水粉岭方向的龙尾近美松苑。大围车公庙路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的关系，车公庙路有些临时的改道措施，经过时间看清楚啲临时路牌的指示，九巴八十号 K 要改道行驶，咁嗰度嘅交通比较繁忙少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院委大院讲述了十九大前夕胡歌饰演的梅晓歌走马上任光明院院长，他和院委大院里面先后两任同事在新时代大趋势之下致力推动深化改革干部作风，终于实现了光明院脱贫致富健康发展的志愿理想。 国剧830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2013年提出的国际合作新模式。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共建一带一路新契机，为世界发展带来更积极深远的影响。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将于十月十八日上昼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主旨演讲。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有一个好 sweet 嘅婆婆喺我哋侧边啊，就系、是、Kitty 婆婆。 早晨 ，Hello，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早晨， 婆婆， 我完全听唔出你系婆婆喎、啊，你少女咁嘅声 喎。系啊，冇啊，嗱、啊，今日咧我今日咧就要祝我两个孖孙女，一个叫做姐姐叫希晨，妹妹叫希月，系啦，今日咧佢哋就一岁生日啦， 第一次生日。 系啦， 系啦，今日咧我哋就出动晒所有嘅四大长老， 哇， 爸爸妈妈。B B， 今日咧就同佢哋去海洋公园玩。 哇！即系啲长老护法一齐出晒嚟噶啦。 系啊，我哋系好多岁护住佢哋两个小贵人啊。 咁依家咪出咗法啦？ 未啊未啊未啊未啊！因为 B B 你知 B B 都会比较慢少少。 系啊， 咁呢两个小贵人咧就今日带咗好多雨水俾我。公园咧我都有些少头痛。 诶，好似我头先出去斟杯水嘅时候咧。好似又停停地喎、 okay, ， 又 OK 翻喎， 系咩？ 系 啊， 落雨又 OK 翻， 希望我两个小贵人可以保佑下啦。 一定得嘅， 冇问题嘅。 哇，好甜、啊，甜到入心入肺、啊。 系同埋你哋真系好犀利，总动员去护住呢两位一岁生日嘅寿星女。 系啊，全部四大长老都要唔准翻工去， 唔准翻工， 请埋假添。有冇话点样同佢哋打扮去玩啊？ 这个就交给妈咪了，妈咪一定打扮到他们雀仔咁。 哇，犀利！ 咁我今天打电话来咧，就是我帮我两个孙女点一首歌， 系 妈妈，因为今天妈妈就最辛苦的啦。 嗯， 咁、样咧就就希望妈妈就身体健康啦。爸爸都是啦，四大长老都是啦。咁啊就Vina 嫲嫲啦，阿礼爷爷啦。Kitty 婆婆啦，Horace 公公啦，咁啊 Cheryl 妈咪啦，Alex 爸爸啦，咁我哋今日就可以好开心咁同佢哋庆祝佢哋嘅一岁生日啦。 哎呀，好啦，不过今日天气咧就真系唔稳定啊，要系咪拎 B B 车过去啊？ 一定系拎 B B 车。 系啦，记住攞埋个雨冚喎， 重量。 系啊，记住攞埋个雨冚喎，一阵间有啲咩就系啊，唔好揼亲啊。 雨冚真系到时真系冇喎。 哎呀， 妈咪买咗未？ 咁啊，入去水族馆睇雨雨咯，咁嗰度有阿姐头啊嘛。 应该 OK 噶，应该冇问题嘅。 系啦， 我哋又有四个加持啦，咁佢两个又小贵人啦，咁样，佢哋大晒噶啦，今日应该。 梗系啦， 犀利啊！咁我都想訪問一下 Kitty 婆婆先啦。通常咧做咗媽媽之後咧，都會特別愛惜自己個媽媽，因為先第一次咧真正感受到當年自己個阿媽係點樣湊大自己啦。究竟媽媽生我嘅時候有幾辛苦啦？ 係啊，當佢做咗媽媽之後咧，佢就知道真係媽媽真係好好嘅。 係咪啊？咁啊 ，Cheryl 又有啲咩表示啊 ？Cheryl 話 生完呢對孖女之後， 表示俾我 係啊， 佢應該更加。懂得爱惜我咯，因为佢自己都做妈咪啦嘛。 系啦，系啦， 系咪啊？每一个妈咪都系咁噶，不过佢系一个好叻嘅妈咪。佢凑到两个 B B 好多肉肉嘅。 唔怪之你头先话有重量唔得 B B 真系唔得咯， 肥肥白白啊！ 因为佢有 B B 嗰阵时，同埋佢生咗 B B 嗰时候，小白啊，我都打个电话过嚟噶，我系 Hello Kitty 啊，不过我唔知道你唔记得吓，因为你哋实在接太多。 记得 Kitty 婆婆嘛， 我成日都打电话过嚟，就系我哋屋企所有人嘅生日啦，什么什么咧，我成日我好感恩，我每一次我都打到电话上嚟啊！ 咁啊开心啦，咁啊开心啦吓，咁啊祝你成家人都幸福啦，好唔好啊吓？ 多谢晒。多谢 晒，希望你哋今日玩得开心，两位小宝贝都系玩得开开心心吓。 好啊，好啊 ，OK， 好 一齐听歌。 三个小宝贝都好叻啊！ 多谢你啊 ，OK， 好啦，拜拜 ，Kitty 爸爸，拜 拜。 祖儿的世上只有电话1872388呢，就呼吁听众朋友，如果你都好想好像 Kitty 咁样呢打电话嚟啦，可以同我哋互动下啦，有啲祝福嘅说话呢透过大气电波去分享呢 ,1872388 等你打电话嚟喎。 係啦，咁生日人人有嘅，生日都日日有嘅，等緊大家电话打电话嚟预约啦。 又甚至乎如果你有啲新资讯，例如你喺边一个港铁站见到我哋嘅话，都不 如可 以话俾我哋知喎。 你喺边度见到啊？ 我喺香港站见到。 都是扶手电梯， 扶手电梯差不多到地的时候就见到了、哦、我是先见到 Albert Out 那张照片，跟着我就一路沿着扶手电梯就望到，诶，是的，我们都在这里、 哦哦、我就在乐富，都在乐富那里见到， 是不是？是的，大家一起、可以打卡啦、踢回主持人都好的，那将这个、叫做礼让啊礼貌的精神呢都可以宣广开去啦，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知道三寶是一種我自己挺喜歡吃的食物的。嗯、我小個記得我有講過我之前住美孚啦。啊、我小個住美孚的時候就美孚橋底的小販檔就很出名的。 定還是你沖杯深茶給我定一定定先。 OK 的 OK 的。 我都 之前三寶都 OK 的定經的話。 之前三寶就是類似叫做 comfort food 啦。即是有些東西你明知道油膩無益的但你都會想吃、去 praise 自己啦。 是啦。嗯、我還小個的經歷就是會由家跑去呢个嘅桥底嗰度咧，即系而家巴士总站嘅位置，以前系一大扎嘅小贩嘅，系、啦，咁当然而家冇咗啦。咁佢啲形形色色嘅，有煎羊三宝，有牛杂，又有臭豆腐，臭豆腐仲有嗰啲蛋挑形式嘅臭豆腐。我细个睇嗰阵时，咁所以都系几多呢啲美好嘅回忆啊吓。咁、所以由嗰阵时开始咧，我就爱上咗煎羊三宝。咁、特别系妈妈整嘅时候，我都会话一定系小贩嗰个好食啲噶。 哎呀，伤咗妈妈嘅心啦， 咁我阿妈就梗系话我。好啦，你用豬油炸嘅，梗好食啲啦。我啲健康嘅油俾你炸，衰仔咁样。好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都系同煎羊三宝差不多嘅一种嘅食物。咁但系我就煎羊三宝都有嘅，就系、用嗰啲硬身啲嘅尖椒。因为我自己就中意食辣啦。咁如果听众唔中意食辣嘅，可以用翻咧青椒去到咧就代替嘅。咁啊好简单啦。咁由于有阵时啲尖椒咧，去到选择嘅时候，你选择弯嘅尖椒咧就系辣啲嘅。直身少少嘅咧就冇咁辣嘅，咁、所以你又想少少辣， 真系要学下呢啲嘅，其实少少地都学下，少少地啦，系啦。虽然你喺烹调啊、煮食方面咧，即系较为小落潮，但系咧有阵时啲讲出嚟都好似扮自己有煮开嘢啊嘛。嗱，所以小白好好嘅，即系呢啲资讯咧，有阵时你听咗当学咗啊，当识煮噶啦嘛。 同埋其实好多呢啲资讯咧。我都係喺街市嗰度買餸白翻嚟嘅，即係佢哋話：，你要食嗰啲辣嗰啲啊，我揀啲彎嘅俾你啦。 原來你就嗰個靚仔， 係啦，我就街市傳説中嘅靚仔，威靚仔，我就即刻跑出嚟嗰位啦。 依家仲會用咁去稱呼㗎，即係 會㗎，係啊，我嗌嗰啲姐姐都係靚姐㗎，靚姐你今日啲菜有冇你咁靚先？哇！即刻笑到咧見眼唔見眼啊！ 因為咧有陣時，譬如翻到去屋企咧，咁有陣時街市都收啊，反而咧。就超级市场咧，即系屋企楼下商场嘅超级市场，其实佢都有佢嘅鱼档， 有 嘅 有 嘅 有 菜档 嘅， 即系入边有人帮你啊，要呢条鱼佢咪帮你刮轮啊，帮你劏劏劏，撩晒啲内脏出嚟咁样，咁嗰个咧就唔会咁多嘢讲噶，因为你系喺呢个超级市场辖下嘅呢个鱼档嗰度咧，即系首先佢系舒服啲嘅，我成日觉得嗰种工作，因为佢比较冷气啲啦，同埋唔使叫啊嘛， 咁佢系规模啲， 系同埋唔使叫卖啊， 唔使同人哋争生意， 系啦 系啊系啊， 佢卖几多佢都系月薪啊嘛。 应该系啊，我都唔知啊。不过系咧，喺嗰种情况方面就少啲。你喺超级市场嗰度，喂靓仔，帮我刮只干净啲轮啦，咁样咁你唔会，反而街市就会出现呢啲 啊。所以我都中意去街市嘅，咁可以九唔搭八啊嘛。 啱啊，倾得多，咁咧大家开心，佢有多啲真传过俾你。 系啦，冇错啦。咁啊，平时充要3蚊嘅。 系啊。 佢都会整俾我啦， 送埋俾你啦，靓仔咁样。 喂，好啦，咁啊，尖椒先。咁啊，尖椒如果大家去到处理嘅时间咧，就切头啦，切咗个头之后，佢黐住个茎个位啦。咁啊，切咗佢之后就将佢剪开佢。咁啊，如果你怕辣嘅话，你将入边嗰啲辣椒咧，嗰啲籽啊，就全部刮晒出嚟。咁啊，今日就唔系用一般嘅鲮鱼肉，今日咧就系用虾滑。或者墨鱼滑，咁啊将呢一个煎羊三宝嘅感觉就彻底提升， 好嘢喎！ 系啊，咁啊， 之前打边炉食唔晒嗰啲可以用埋， 喂都得喎，系啊，虾滑啊、墨鱼滑呢啲都系我嘅挚爱嚟噶吓。好啦，咁你就将呢一个尖椒咧就大概切几份啦，如果长嘅话啦，咁通常切几份咧，同我以前切卷物啊、寿司卷物就差唔多。啲师傅咧就教我，通常咧要食得靓又睇得靓嘅话咧，就会你用四只手指几长啊，即系几阔啊。咁你就用翻嗰個闊度去到切嗰啲嘅尖椒，或者通常切嘢就用呢一個闊度去到決定嘅，係啦。咁所以你有陣時見到哇，切得特別闊嘅，可能係個廚師好大隻， 係 嚇佢就切慣咗呢一個嘅厚度嘅，啊咁啊呢個都略知 嘅嘢。咁我個廚師有厚度啊， 咁梗係 有厚度，所以切啲嘢都有厚度，係啊， 係啦。咁啊嗰啲滑咧，頭先提過啦，你街市買完翻嚟之後，你可以即刻味即係叫做打邊爐又得啦，或者有啲人中意咧就自己做調一調味嘅，加啲胡椒粉啊，或者加啲黑椒，加少少鹽同糖落去，令到佢個味咧又可以再長啲嘅。咁你煎羊三寶都可以咁樣做啦，或者我呢一個咧就蝦滑。 炸唔係唔係炸蝦滑煎尖椒，咁、都係咁樣做嘅。咁你就亦都係一樣，就將嗰、那個尖椒你剪開咗噶啦嘛。咁你就將嗰啲蝦滑或者墨魚滑咧就釀入去。好啦，咁釀入去嘅時候就已經基本上咧就完成噶啦。咁但係今次咧喺煎嘅過程入邊咧，我就再加多咗一種嘅材料，令到佢味道咧可以更加提升。嗱、除咗係個蝦滑咧可以有少少調味之外啦，喺你煎嘅過程入邊，除咗係有油之外咧，亦都會用紫蘇葉。 哦， 系啦，紫苏叶有一种好独特嘅味道喺入边嘅，唔知道大家觉唔觉？无论你系食鱼生定还是大闸蟹，更加系啦，咁大家都会用紫苏叶去到一齐整嘅。咁你可以咧就用呢个紫苏叶就切碎咗佢，咁喺煎嘅过程入边咧，咁令到佢嗰个紫苏叶嘅味入埋入去虾滑同埋呢个墨鱼滑，其实唔使好多嘅、因为虾滑同墨鱼滑佢哋本身少少味嘅，系啦，咁啊少少鲜味。如果紫苏叶太多，反而抢咗个味。但系如果有嘅话咧，你又发觉原来可以互相陪衬出一个新嘅味道出嚟嘅。咁所以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呢个咧，就系虾滑紫苏叶煎尖椒。 我的享乐时代。 做节目咁刺激，再揾啲再刺激啲嘅嘢， 系 点咧？ 惊风散有冇？ 澳门吉兰披治大赛车， 哇！ 咁啊，呢个讲紧11月12号咧，就会分两个礼拜，人哋都喂 好 old school， 系啊， 六十年代嗰啲咧， 我以前有拍档中意玩左右左右声嘅 ，two round 山系咪？咁样冇噶，我哋搞唔掂噶，系啊，话监制都入嚟，我都好震惊，真 的。Michael 都笑我添、啊，哎呀， 喂 ，Michael 哥， 喺 Michael 哥面前班门弄斧啊， Michael, 我真系。 早晨，大家。 早晨，早晨。 早晨。 喂 ，Michael 哥，我哋一齐过去睇澳门大赛车好嘛？约你过去啊。 梗系好啦，有澳哥喺度，咩都好啊。 系啊，系啊，最紧要就系咧，约你咧有郭富城嗰一日。哇，我发现咧，冇郭富城嗰一日咧就平好多噶，帮大家做个格价专员，大概咧百零蚊咧就搞得掂噶啦。 咁有郭富城咧？ 变咗1000蚊啦！ 哇， 变1000蚊啊，变1000蚊啊！ 包唔包唱歌噶？ 梗唔包啦！ 哎呀， 佢负责揸车噶嘛，唔系花姐负责赛车，系啊！ 咁我见到佢太太噶， 一定会啦， 系咯、啊啊！我见佢入马场都会支持咯， 系啊！入赛车场冇理由唔支持啊， 系咯、 啊！ 成星手车好快噶，如果马飞入去睇，嘘一声，嘘咁样， 两秒噶咋？ 你有冇喺？你有冇街见过郭富城啊车啊？我有啊，我有见过一次、啊。 我有见过类似嘅车，但我唔肯定系咪佢。 因为佢嗰个系独家版嚟噶嘛，幽灵之子。系、啊、我见过一次。咁、哦、但系见系唔系喺平排啊？你冇咁梦幻喺同人哋同嘅停一个一个灯位啊？尤其是喺港岛区活跃开啊嘛，成成港岛区嗰啲佢好少塞灯位嘅、啊。即系我有一次见过佢尾灯就系喺 你竟然见到佢尾灯？ 被逼啫，香港咁塞车，香港咁塞车，系咪先？佢都唔想俾我见到佢尾灯啦。同埋咧，好局限噶，佢揸嗰啲车咧，香港啲路成日都50几、60嘅啫。 系啊， 系 啊， 佢都发挥唔到， 发挥唔到噶。 所以佢要去澳门赛啦，冇话喺香港赛啦。所以阿成成，咁我帮大家睇过啦。譬如你话成日好经典嘅呢个葡京湾咧，嗰、那个就成1000蚊一张飞噶吓。你话叫做大看台嗰度咧，就大概600蚊到啦。咁、水塘嗰边个看台咧就400蚊咁样啦。咁但系你话如果唔系睇成成赛咧，就真系100蚊澳门纸咧就可以入到场感受下。 咁远 系噶，咁样咁啊，即系你过到澳门咁啊，有好多饮饮食食嘅情报，往后再同大家分享啦。嗱，除咗呢一个咧，其实你唔好净系讲澳门啦，香港咧嚟紧咧都有个越野赛啦，就会11月11号到举行啦。到时咧就一定会封咗咧中环海滨某一啲嘅路段噶啦。嗰、个咧亦都系中国香港站嚟嘅，咁系一个亚洲区嘅一个盛事啦， 重要赛事， 关呢啲越野拉力赛嘅盛事啦。点样可以喺嗰、那个叫做中环海滨，即系龙和道一带可以发生到呢件事咧？我自己都好期待。不过咧，头先话咧1000零蚊张飞，你觉得贵咧？其实咧，香港咧嗰、那个比赛咧，2000几蚊起跳嗰啲飞， 冇成成噶， 仲要咧 冇成成啊， 冇座位企位嚟噶， 系咩？ 系啊，咁所以究竟啊嗰、那个盛事系点样发展呢？我都想啊访问一下，睇下有冇有关方面揾一两位人同我哋倾下偈。 系 咁啊，讲下喂，究竟点解呢个越野赛会移师到有香港站呢、而香港站有啲咩嘅看头，有啲咩嘅亮点呢、或者啲飞点解会咁贵呢？ 系、 啊，即系有机会啊，揾翻相关人士同我哋有略知一二都好啊。 讲实啦，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